好啊，咁啊 call 咗韩永嚟啊 ，Hello 韩永。 Hello， 新年， 我鬼见喂，喂马仔都喺度啊，系咯，喂， 系啊 ，OK， 我哋今日 系啦，系啊，韩永已经街冇办法，咁而家等韩永快啲同我哋讲下呢、這、一个嗰套 Star Trek， 但系咧就唔系正式嗰套，系一套搞笑版嚟嘅，咁等阿韩永介绍下。 嗱 ，Ovani 啦，仲有 Ovani 一个嗰套嘢叫，咁啊，其实查嗰个字就冇乜意思嘅，系 Olivia 嘅另外一个叫法啫。 哦，咁啊，咁咩名嚟？ 咁、啊、如果要勉強解咧，其實你都知人名有得解啦，例如 Peter 石頭啊，咁佢勉強解就一個仙弱嘅少女咁上下啦。 哦， 咁、哦、啊，即係可知，即係配合翻個主題隻船，其實好恩嘅喺佢個世界度。嗱、啊，咁其實 都好美型嘅隻船，好好靚嘅個樣嘅。 即係比我想象中就唔算太搞笑啦，但係本身佢呢個劇，本身呢個劇嘅定位其實係一個 comedy 啦，咁但係就之前都同你聽過，你會覺得佢太過認真係咪咧？ 我覺得佢如果話係搞笑，佢甚至乎及唔上好多套 Marvel 嘅超人片。即係你其實超人片裏面你唔會覺得佢係搞笑，不過佢裏面有啲對白好笑，你 Star Wars 咁有時佢哋都會講啲嘢好笑。咁其實佢呢度連嗰啲都未去到，佢反而係好正經咁樣去真係解決咗一件，即係起碼第一集啊，解決咗一件即係太空嘅事件咯。咁如果我咁正經嘅，我直情好似睇緊 Star Trek 咁嘅咁。 嗱，似乎佢係太執著去玩 Star Trek 啦，因為佢其實好多裏面嘅對白咧、哦，都係攞 Star Trek 嚟搞笑嘅。 哦，原來係咁。 嗱，例如 Star Trek。例啊嗱，簡單講講啦，咁啊有一個一個軍官，即係個主角就撞到個老婆，同埋一個藍色嘅外星人喺度搞嘢，咁就走咗，咁啊跟住 hea 咗一年，咁就有個將軍揾佢，咁就接手呢隻船，咁第一件任務就係去查一啲去運送一啲物資啊，咁嗱咁佢其實佢講咗。嗱，佢話點解揾佢一樣？我哋有成三千隻船，但係完全唔夠指揮官啊嘛，是但啦，你喺地都揾你啦。咁嗱，做個將軍嗰個咧就係、是《Legend of Tomorrow》裏邊嘅 Firestorm 啦。係。啊，咁嗱，佢其實揾好多唔同嘅。 你先介紹個男主角係邊個先？ 戰紅啦，男主角就係戰紅。 戰紅啦，即係 TED 戰紅個真人。咁亦都係之前做過奪命西。咁佢哋一個真人演出就唔得啦嚇，咁今次就做一個傻老闆嘅國家隊長啦，諗住咁，但係依又唔係好傻喎，原來都。 佢其實就唔係 佢老婆啊， 只不過好 介紹埋啦，介紹埋佢老婆係邊個啦，即係佢而家變咗係只船咯，叫 Age of Shield 啦 ，Age of Shield 裏邊嘅係。 係啊 ，Age of Shield 裏邊嘅 Morning Bird 啦，咁全部都係基本上係啲科幻片常客啦，咁喺呢度其實我諗佢都係有口。有計算過，即係科幻片迷會中意睇到呢啲人啦、啊，咁嗱，佢隻船就簡單嚟講就有三個好似 warp drive 咁嘅嘢啦，一個環形嘅三個喺後面，咁、就前面係一個好似飛機型啊，似太空穿梭機咁嘅型嘅嘢啦。其實設計得相當靚嘅隻船又 係係啊係啊係啊，隻船 OK 嘅。唔搞笑嘅，我初以为佢船真系好样衰啊，成个屎塔都唔系喎，只船系靓嘅，净系 唔系远睇系屎塔咁噶。 咁咁你咁讲咁啊，架个飞机都似屎塔啦，咁样咁佢唔似系咯，佢靓嘅个样系。 佢只系半钳嗰只屎塔啊嘛。 啊，哦，咁你咁讲冇得讲啊，咁嗱，咁后边嗰张环系厕所板啊，咁样系嘛？ 系咯，嗱，咁其实咧佢點解講搞笑？因為佢攞好多 Star Trek 嘅嘢搞笑，頭先講咗，例如個隊長喺度見啲新人嘅時候，咁其中一個外星人就話佢哋唔需要去廁所，佢一年先去一次，咁佢就話哦，我一晚要去三次。其實呢段嘢聽又聊翻咧 ，Star Trek Voyager 有段對白咧，就係話其中一個駕駛員阿 Paris 問嗰陣星人 Jewel， 喂你點解決你嘅生理需求、性需求啊？佢話我哋七年先需要一鑊嘅。 嗯，哦，咁你講係性啫，而家講佢屙都唔使喎，呢、這個會再犀利啲咧。 係再犀利啲，佢其實唔係攞依啲嚟搞笑咯。 係， 例如佢有個機械人咁，嗱，佢個機械人佢頭先最初一句就已經話，我哋完全覺得人係 inferior 嘅，好似我某啲親戚咁講，話香港係 inferior species 咁啦嚇。咁 可唔可以用中文嚟解釋下呢個字點解咧？ 一個低等嘅生物啦，話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似翻波啦，但係佢話我想探求人性係乜嘢啦，咁佢又似翻 data 啦，咁即係介乎波同 data 嘅一個人物啦，咁即係佢其實啲人物係嗱個女嘅 security officer 就係敬漢人咁，我只不過再擴大啫，敬漢人都未至於一手可以水冧到牆啦。 我佢個頭都係有啲凸起嘅嘢嘅。 是啊，咁全部 parallel 翻，同埋佢哋講嘢做嘢嘅方式又係傻更更咁，對人類嘅所謂 emotion 感情啊，或者一啲就 係 啲嘢嘅戰鬥民族嚟嘅。咁佢依全部都係 parallel 翻 Star Trek 嘅嘢，同埋佢講嘅對白咧，全部都係放大翻，全部都係根據嗰度去寫嘅。 係。 咁如果 Star Trek 唔係咧，就會識笑啦。 嗯。 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唔係。好可以做到一般性嘅搞笑咯，呢、這個我諗係編劇太過執著玩 Star Trek 呢樣嘢咯。 但你嗰時睇 Galaxy Quest， 你話其實佢都係嗰個班底搞笑，但 Galaxy Quest 你係正常人睇都識笑噶嘛。 Galaxy Quest 真係硬搞笑咯，佢其實唔係玩好多 Star Trek 嘅嘢噶。 哦，咁啊。 佢隻船同埋個故事玩，佢裏邊啲人物造型啊，或者嗱 ，Galaxy Quest 玩佢現實之中嗰班人嘅。嗰班人真係靠一套 Star Trek 去行嗰班演員，例如William Shatner 啊，除咗閃撲之外咧，其實有其他啲嘢，其實所有例如 Sulu 嗰演員，全部都係喺 Star Trek 嘅光環之下，真係淨係靠佢啲唔同嘅 events 啊，或者 Comic Con 嗰度就已經夠揾食噶，又喺 Story 啊收版權税包做公仔啊，出小説啊嗰啲乜嘢。佢就已經夠玩食噶，本身某程度都係廢廢地嘅，即係嗰啲係玩嘅現實之中嘅玩嘅演員，呢、這個就真係唔同啦。呢、這個係玩 Star Trek 本身嘅故事 入邊， 係啊，仲要係玩到好，你叫無聊又得，好高層次又得，真係玩嗰啲對白，玩佢啲人物造型同性格，全部將佢放大到搞笑嘅程度咯。 唔係，但係你講呢一樣嘢，如果你話好似阿湯尼惡奇玩高達咁又 OK 喎，但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好惡搞喎，我覺得佢係玩，但係玩得嚟係好正經咯。 可以咁講嚇， 即係佢個主故事成係正經故仔嚟嘅，真係有個太空冒險嘅 mission 要去做喎。我初以為佢無聊到咧，成套劇就喺度講佢只船入邊啲人點去廁所啊，即係玩啲超無聊啊嗰啲，佢又唔係，佢真係有個太空任務嘅。咁今次都最後真係打敗咗，已經第一集已經打敗咗嗰班壞人喎。咁樣壞仲係惡樣喎，一啲都唔搞笑喎。係咯。 係啊，同埋佢啲外星人嗰啲其實化妝，即係因為而家技術好多啊，化妝認真過以前 Star Trek 嘅 TNG 啊。但係佢裏面好多嘢都係玩翻 TNG 啊，例如有個骷髏頂啊，有個好宅男嘅駕駛員係好中意玩。玩得好好成啦，即系呢个就系 Voyager 里边嘅 Paris 嗰种性格啦。佢揸船又系玩玩下。 即系 Holodeck， 即系佢哋个船入边咧有个房，个房系玩即系 virtual 嘅，咁但系佢系 hologram 整出嚟，可以整任何世界出嚟都得嘅。 啊，啲人又同佢好 friend 啊，但系佢毫不留情，一嘢劈佢，呢啲全部都系。 唔系人嚟啊，嗰啲其实系个 game 入边嘅 character 嚟嘅啫。 个 game 里边嘅角色一啲机械，啲。由量子組成嘅你叫機械人又得咩都得啦，即係冇實質嘅機械人啦、 啊。我話呢個叫解釋好複雜，你講嗰啲係光子人啊嘛，所謂。 係啊。 你唔好咁諗啦，咁樣諗解釋唔到，你就當嗰啲 game character 得㗎啦，佢裏面打機，咁但係佢啲 game character 自己有 AI， 咁就唔好似個真人咁。 係啊，咁啊。一開頭就有呢啲咁嘅玩啦，亦都 parallel 翻Star Trek 第一集一開場，其實 Star Trek TNG 第一集一開場就係玩緊骷髏頂。 嗯，哦，咁嘅。 啊，完全佢係 即係如果你係沙槍迷啦，佢你就會睇到佢 parallel 好多嘢，但係全部都用比較誇張或者搞笑嘅形式去做啦。 咁第一集微笑，即係你話如果係沙槍迷就會。 其實成集都係第一集 TNT 嘅對對 應嚟。你講緊咩 TNT 係咩嚟啫？睇人哋唔知啊，你都全部係啲。 沙槍就係 Generation 啊嘛，係咯。 一對照啊，佢又去。 其實即係阿光頭男長嗰輯係 啦。第一集佢 即系 X 教授啊，即系 X 教授啊 ，OK？ X 教授几时系俾人哇？全民都识得 X 教授呢个演员就系 Next Generation 啊嘛，即系呢个第二代嘅 Star Trek 啊。 系啊，亦都系被西方认为依代最强嘅美魔男啦，因为完全冇变过个样。 系。 有二十年前嘅呢一 个。总之系啦。 啊。 咁佢冇变过就夸啲，咁都老咗好多嘅，实质系咯。 嗱咁第一集簡單嚟講，佢第一集就去到一個研究所嘅星球度，調查一啲嘢啊。咁佢話 真係咁嘅， 係佢話點解好似 係 Generation 都係咁嘅， 係、但係其實就唔係好同嘅故事，但係都係類似咁嘅。佢就點解佢可以幾喺唔夠半年之中起到一個咁強大嘅？科研中心啦，去嗰度咁佢哋去睇下，就發現原來嗰個所謂科研中心唔係真係科研中心嚟嘅，其實一隻外佢嗰個教授捉咗一隻外星生物，而嗰個外星生物有變形能力，將佢夾硬變做一個科研中心，其實一個好巨大嘅水母嚟嘅。咁後屘只個水母嘅老公嚟揾佢嘅時候咧，就搞咗一堆嘢啦。其實故事係幾類似嘅，咁佢哋係。透過和談啊，透過各種方式去解決呢件事啦。咁 但係今集唔係咁喎。 但係佢今集咧就玩，除咗呢度亦玩點講咧？玩翻Voyager 裏面最興嘅劇情啦，就係、是、將用輸送器將個 炸彈送俾人， 將個炸彈送俾人。但係佢今次唔送炸彈，嗱，今次佢哋揾。佢要去保護嘅就係一個叫一個時間控制器啦，喺嗰個控制器嘅範圍之內咧，可以將時間加速啦。咁嗱， 咁你簡單講時間加速器，佢可以一瞬間就過十年嘅。OK， 如果你俾佢照一照咧，你分鐘變咗老跟住老到死咁樣嘅。 係啊，最初就係揾啲香蕉嚟試驗啦。咁啊，男仔好搞笑咁同佢講：哦，原來我哋要保護一個。香蕉毀滅，其實咁人類就唔使再拍香蕉啦。咁但係咧， 笑啊真 係。咁但係佢哋將呢個嘢咧擺咗種子入去，咁就喺嗰度加速，一加速咗成百年，咁就嘣一聲炸爛咗人哋嘅船啦。 佢初初先介紹咗嗰啲種子先嘅，嗰啲種子佢仲攞嚟食先好笑。 係啊，又係話可以。 有好味啊！ 十年就已經可以等於成百年嘅咩啊？咁所以 佢話已經長大得好快，咁但係都要十年。咁但係佢成後屘點樣毀滅人隻船就直接將唔係佢嗰個人嗰啲敵人咧，其實都係想搶嗰個時間加速器嘅。咁話好啊，咁你要我俾你咧？咁跟佢黐咗粒種子落嗰個加速器個頂，即係個嘴度啊。跟住咁佢話咁個密碼係乜嘢？好，我俾你。跟住佢哋嗰啲敵人一開動，咁佢咪即刻將嗰粒種子發芽咯。因为佢黐喺嗰个嘴度啊嘛，咁佢一发动，佢咪自己只船，咪俾嗰棵树，其实都系天空之城咁样，变咗棵大树咁，咪弹开嗰只船咯，即系咁咯，系啊系啊。 咁十年，咁发展十年就等于一百年，咁即系有棵百年大树将佢震翻 咗。大佢个等船啦，咁咪爆咗咯，成日等船俾佢震。唔系，我成日都系正经嘅，你话系搞笑，系有啲嘅。咁就呢啲咁嘅咁嘅少少搞笑，但係一個戰術呢樣嘢，日本卡通成日都玩㗎啦。但你唔會當佢笑㗎嘛？你覺得係啊，即係幾得意喎？佢咁樣嚟去即係對付啲敵人咁咯。 咁可能對鬼佬嚟講，呢樣嘢未必係好常見，因為我哋睇慣日本卡通啫。 唔係好常見，咁啲銀河守護隊咁樣 奇超嘅，其實本身覺得 係。係啊。即係你話裏面佢哋啲人喺度講無聊嘢啊，跟住用啲奇怪嘅方法去打低敵人。喂，其實有啊，咁嗰啲有嘅戲，其實你都係當佢係正經㗎嘛。你睇 Marvel 系列啊，咁佢邊套唔搞下笑啫？啲人就覺得有搞笑就好睇，但你唔會覺得嗰班 Marvel 超人係 comedy 啊，你唔会以为睇紧笑片啊。咁如果嗰啲都唔系笑片，咁佢呢个搞笑程度都未去到《銀河守護隊》，咁呢度点样可以叫得上系一套 comedy 咧？系嘛，即系你起码你对一般观众嚟讲冇呢个效果啊。系，反而佢超正经咁样去执行咗一件探任务咯。咁如果你同我讲呢一套系一套致敬 Star Trek 嘅冒险故事，咁我觉得即系绝对超额完成添，因为啲特技啊嗰样嘢系做得好靓噶。其实 我谂佢 系靓啊，系啊。 我谂佢似 Star Trek 个。即係睇翻 Discovery 嘅超啊，真係唔係好似 Star Trek 嘅。 即係阿楊紫瓊嚟緊，成日話做，但係係咁噴其嗰度，係啦。 係啊，依套就可以俾 Star Trek 迷頂下人啦，因為依套自發。 冇錯。 即係純超啊嚟講，佢自發出個楊紫瓊嗰度。 冇錯，冇錯。楊紫瓊嗰度反而係唔係好似嘅？喂，你話楊紫瓊嗰度好奇怪，似電影版啊嘛，似電影版 Star Trek 多啲啊嘛，係咯。 似電影版 Star Trek 或者似啲將 Star Trek 玩到超正經嘅嘢啦，其實以前都有玩過。 反而唔係似以往 Star Trek 嘅電視劇嘅個感覺啊，正式嗰度未睇啊，即係純粹從 trailer 嘅去睇啫，係。咁同埋佢最弊咧，就係咁噴啊，你都唔知佢實質幾時做啊。 係啊，咁所以變咗。 咁而家由嗰度搞笑版都上埋，佢都未做，係咯。 而家暫時就話二月啦，不過睇住先咯。 嗯，聽完先啦，氹咗幾鑊嘅啦，大佬係 咯，係咯， 咁廣告 keep 住有賣嘅，咁但係係咁，淨係聽到有廣告咁咯，咁呢套大家整下忍先啦。如果大家有喜歡 Star Trek 嘅聽眾咧，咁可以睇下呢度先，因為原來係我會將佢重新定位呢度係一個正經嘅嘢嚟嘅。 OK， 我差唔多夠時間啦。 嗯，好，唔該曬何永先。好啦，咁啊送走咗韓永啦，咁我哋就講下另一套嘢啦，好唔好？咁啊係呢個乜嘢咧？今个礼拜睇到另一套啦，就是高达 Origin 系嘛，做到第五集啦。 系呢个老母战役啊，唔系 老母战役嘅一般我哋称为系。 系 系啦， 系但系其实冇乜点打噶。 啊，其实未讲到去真系开战就完咗啦，即系咁先搞笑啊嘛，即系就系去到呢个马沙一揸部机出嚟就。踩油踩到盡咁樣，完全係冇技術可言咁樣，咁就完咗啦。咁啊根本都未 膽啫嘛， 未講到去呢個咩捉啊雷比爾咁就已經講完，未真完咗呢集咁樣嘅，犀唔犀利？ 係啊，唔知係個激戰竟然係 唔係即係今次 title 係赤壁之戰嚟，嗰個赤壁一開戰就完場，你收唔收貨咧？ 係啱頸只馬衝咗，跟住冇啦， 就冇啦，係啦，係啦。系咁啊做乜鬼嘢嘅咧？咁啊，哇！我真系睇到真系火都嚟啊！我老实嗰句啊吓，咁啊上次睇咗头嗰叫做咩十分钟令咧吓，咁啊以为今集继续玩呢个卫星七号的一天都系唔好噶啦，即系开头又系阿宝地，即系成班同学咁啊走鬼咗去嗰个咩嘛，大家可能都唔记得啦，走咗去人哋嗰、那个即系禁区咁啦吓，卫星七号咁啊俾人打身啦咁啦嗰段，有冇印象啊大家？ 系俾人冚咗巴啦，阿宝啊！ 阿宝啊，冚咗巴啦，其他啲啊，丹尼啊，你哋俾人打到猪头咁样，咁啊，咁嗰段之后咧，原来又冇再讲翻呢个卫星收噶咯，咁啊，唉，咁呢个本来系好事，系啊，我几惊今集全集系讲阿宝，咁但系原来咧都唔好嘅，结果咧就系、是、每人咧就做一 part 咁样，即系每人十分钟咁样嘅戏，咁啊好松散嘅， 系，跟住头十几分钟我以为睇紧。龙珠嘅上集回顾啊，嗰时 冇错， 而且最兴， 冇错，佢开头都唔系讲卫星七号的一天，直就系由第一集开始讲翻发生咩事。咁佢讲亦唔系好似正常嘅电视剧嗰啲咧，咁系咁以影下实有少少。哇，佢成日好似总集篇咁样，大佬，喂，我唔系啊， 唔系佢耐咧就系惊你唔记得，所以咁做。 呢样嘢咧不适宜喺影碟度做嘅， 系咯，我开翻一碟咪算咯， 系咯。咁样你播多次我睇啫，咁呢啲摆明就系呃中钱啦 ，OK， 咁啊搞完一大轮就做卫星收入第一天啦 ，OK， 嗰段啦，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 嗯，跟住又讲呢个，上次系啱讲到啊，即系唔系应该话啱啱啊，汤义光揾啊赖巴都系讲话有个作战方法啊嘛， 哦系啦，即系其实即系话要抌个卫星落去地球嗰嘢啦，系咯。 系啦，咁我叫好似咪不列颠作战计划，我唔记得咗系咪？ 唔记得啦，系咯。 系咁啊，赖巴拒咗啊，唔都啊，哦。 系啊，佢话呢啲系屠杀，唔系战争啊，咁咪走咗。 系啊。 咁啊，佢哋照行動咁啊，又冇即係會講緊打我，我唔記得我區係咩啊？我唔姓名啊！ 佢冇鬼理佢啊 ，size two size 幾啊？ 五啊好嘢，唔明咩？我就 冇理佢啦，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後尾就係掟咗嗰嚿嘢落去地球嗰嚿啦。咁佢就無端端跟住個視點右轉啦，又無端端講咗一對情侶咁啊！個男主個表係勇氣哥啊，咁啊個女 話自己有日本人血統啊嘛。 系啊，咁佢又话佢个名系嗰、那个女话佢名系咪雪咁解啊嘛？吓，佢话唔系雪，系勇气啊， 系 base 啊，系啊，佢只话 咁 系啊，咁啊，突然间主角 唔知点解啦，咁我诶唔通今集系会有个新主角咁做一集嘅，我初谂住系，咁点知又唔够十分钟又死埋啦， 系啊，跟住又佢哋 放毒气， 姚军就首先搵啲机喺出边查咗啲假结女。我啲油啊，啲涂层喺我佢个 玻璃 升我玻璃面咯，等佢可以耐热啲啊。咁啊，之后就派另外一班人又走去嗰、那个即系点啊，氧气壳就放毒气啊。 系啦， 系啦。咁啊， 死咗个咯，嗰对男女 系啦，跟住对男女又，所以全部人喺入边就突然间个好好辛苦咁，跟住又瞓晒低，唔知发生咩事，跟住话即系以为系今集男主角位勇气哥就。突然间见到幻象，话落雪啊 嘛！佢好似现实度真系有啲粒粒嘢嘅，咁但系佢就系见到变咗雪景，咁即系其实话咧呢一段戏就完全系由佢哋嘅眼同佢嘅心境嚟去描写嘅，即系唔系一个现实描写嚟嘅。OK， 咁即系呢个系啲好诗情画意嗰种，突然间又对战争中即系要死嘅男女，咁做乜嘢？做乜嘢咧？ 系中途突然间打车轮啊嘛！ 系啊，你咁样做十分钟咁啊咩为先？ 佢又唔系好重要，突然间有 啊，咁咪阿同盟咯， 突然间出嘅转头即刻， 突然间出又突然间死埋啊嘛， 系突然间督爆， 系啊，咁但系你就唔需要现做雕所听佢叫阿勇气哥或者之类啦，你成个殖民星啲人都系咁死啊，嗱咁当然呢一段好似系咪其实系漫画就都系有嘅，咁你以漫画嘅篇幅咧，咁或者佢咁都可以挨到系漫画里边嘅一集或者两集嘅。因为漫画你都知好好慢噶嘛，就系一集意思就系佢连载咁都好少页嘅啫。咁但系你打落呢个咁嘅篇章入边咧，哇！即系散到咧，你连觉得算啦，咁你就唔好突然间转视点，系咪喺佢身上啦？即系 系。如果你一集中咁样做，如果你咁一集做，咪觉得好散咯。 唔系，即系你用翻第三者角度讲佢哋咪得咯。 嗯。 唔使突然间又好似系另一个 story 啊，即系变咗由佢哋眼中睇嘅另一个 story。咁、你呢啲你做足成集先得嘅，你做一 part 真係好冇意思。好啦，咁佢哋死埋返埋老陈啦，咁点 啊？咁啊，讲第二样嘢，系佢哋咪咁啊，装咗个推进器，咁咪将个殖民星炒落澳洲啊？呢、這个就 系、是、哦，佢断咗三节， 系 跟住其中一节就嗰、那个头一节就撞 头跌咗澳洲，系跟住穿咗大窟窿喺0083嗰阵时，佢哋话砌我嗰度啊。 系啦，咁佢今次就好明显影到雪梨歌剧院咁，但系你睇翻呢个0079即系初代高达个画头咧。其实影唔真嗰个系咩城市嚟嘅？ 系， 呢度就好明显啦。咁好似另外嗰啲又跌咗，唔记得，总之第二度啦。即系 北美嗰度就碎片，就成个北美，唔系成个美国嗰边定咩就 舐晒嘢，系 就舐晒嘢嘛。 咁啊，原本就谂住掟直接掟落查布罗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个偏差可以咁大。 系，跟住佢话有一度就跌咗落海，就东南亚嗰边就比较大海啸啊， 海啸啊系。 跟住唔知死咗几多亿啊！我唔记得。 嗰度系港岛惊灯，嗰系楞翻系311嘅咧，我估 系。跟住港 岛惊，唔知死咗几多亿人啊嘛，话系全即系、就是、总人口。咁跟住咪阿方义刚翻去佢个屋企啦，就喺度话咩话咩得个美利巴点咁可爱啊嘛！我啊头先啱啱我整死咗几亿个啊，咁喺度喊。 系， 我唔知佢讲乜。 即系类似讲佢，其实系啊，即系讲到好突然间变咗几岁靓仔咁啦。 系咯，做乜？ 系啦，咁啊讲好后悔，跟住话要保护自己屋企人啊嘛，讲嗰啲。吓，咁啊另外一 波喊晒个 B B， 咁啊明明瞓咗啊整醒佢，咁呢个咪翻嚟以一个 B B 咁都出场咗，都几长嘅，我觉得系。 哦，唔系佢又话同个老婆要生好多个嘛？ 系呢啲废话嚟。 我开头以为有床戏添嗰段，跟住点知系冇嘅。 咁我哋成日有个阴谋论就话佢唔生得咁啊，又要搵阿马莎嚟借种啊。 系，其实系借种快咯。 我哋成日都咁讲啊，呢个我哋讲嘅，冇话系真啊。 冇系啊，因为嗰个爆炸之后变咗后遗症啊嘛。 好啦，咁跟住点啊？ 哦， 咁跟住咪讲应该係另外嗰边即係近时马沙佢哋住过嗰边嗰区嗰个殖民地啊。 哦，嗰咩德萨斯，其实德萨斯而家话 大 旗系嗰个系德萨斯咯，佢而家咁。 系咁佢其嗰区，总之话就变咗啲人咧，因为分咗两边啊嘛。 系啊，就暴动噶啦，又发生啲鱼蛋革命之类啦。 吓、啊，又开枪镇压啊嘛。咁佢因为佢分咗因为佢之前咧订殖民星我区咧就话全部系支持联邦嘅。 嗯。 咁就变咗话，咁不如呢班有反咁啊，将佢订晒即。順便我當武器掟埋啊嘛，咁呢度咧就話有聯邦召兩幫人咧各有支持者咁啊，搞到亂曬。咁臨尾嗰度咧就講話，因為聯邦軍已經即係今次又理佢哋啊嘛，上次就話冇理到嗰邊啊嘛，咁啊挺聯邦嗰邊咁啊，變咗召喚嗰班友其實即係、就是、支持召喚嗰班市民，臨尾要著草嘅。係啊，咁啊呢個無端端馬西變咗，點解會係？是护士已经读完书 了。马西啊出场啦。咁佢已经喺护士做緊你就算当见习都㗎啦。咁佢就已经做緊嘅。咁但係其实呢你喺呢个原设定入面呢即係高达初代啊。咁阿宝啊16岁。咁马沙都係得20岁嘅啫。咁马西都係17岁嘅啫。ok, 咁即係其实应该都係中学生嘅啫。咁但係嗰时当然佢都话马西係学护啊。 係有学呢啲啊仲要。 唔係，即係佢，總之佢係學護啦，佢唔未正式係護士嚟嘅。係 啊， 嚇。咁啊， 但係呢度睇我撈緊嘅，我覺得係。 佢咪做緊呢、這個X-ray 入邊啊護士嗰啲嘢咯。 係。 咁如果17歲做緊護士，咁即係離可都做得護士啦，係嘛？ 係。 即係大家 未畢業都得啊，都係做。 咁佢已經刀緊㗎啦，係啦，做緊護士，咁你完全啊嚇點啊？ 係。跟住又有個情報員無端走嚟同佢講。讲翻要注意阿马沙呢个人啊嘛，跟住话同埋话佢阿哥未死咯， 系啊，咁佢就开始后屘就怀疑，唔通而家呢个即系佢认识嘅呢个所谓马沙，即系其实马沙系佢隔篱屋噶嘛，大家记唔记得呢个版本？ 系啊， 咁佢会唔会其实佢唔系马沙咧？其实系佢阿哥，佢已经怀疑系佢阿哥咧，咁佢都要咁讲啦，有少少系， 系同埋养佢嗰个又话好似心脏病发有问题， 即系 马 斯家嗰个家主啊，咁啊，总之后屘又死咗啦，咁亦都隔離屋嗰對夫婦都仲喺度嘅初初，咁但後尾佢哋想搭船走嘅時候呢，點知阿馬沙就打到嚟。 唔係佢話去見下馬沙添，佢話聽到啲消息就係佢哋阿仔做戰爭英雄㗎嘛，跟住但係話連一封信都冇寄返嚟，跟住諗住去睇下佢㗎嘛。 去自護國咁樣。 係呀、啊。同埋佢哋話一係自護嗰邊啲人呢，咁佢話啲聯邦我哋支持者應該會對付佢哋，驚有事㗎嘛，要走㗎嘛。 咁 佢 個國籍係自護嘅，可能係。 系啦，即系佢有啲咩分咗派，我唔知点样啦。咁啊，系啦，咁啊，最唔知佢夜晚都仲要俾啲支聯邦軍嗰啲支持者嚟打佢哋。 嗯，系啊，都唔重要嘅嗰啲。咁總之後屘馬沙嚟突襲佢哋嗰度咧，就炸咗佢嗰下，咁啊順帶就連嗰對父母都炸死埋。 系啊，佢又知佢喺度，我真係唔知。 咁佢又唔係專登嘅，咁佢仲要話咩話？希望阿馬西唔喺度啊？ 係啊，唔喺我港口度咯。 因為佢真係好笑咁其實佢嗰個嘥係其實係連住幾個衛星，咁隨時佢過去隔離 shopping 咁咪死咗。 係咯，佢搭船去對面咁樣講口。 係啊，咁咪賴嘢，咁佢點解佢會咁肯定阿馬西會喺邊？咁但係佢望到嗰個德薩斯，佢又識得走去嗰個大玻璃度企喺度睇阿馬西，佢點會知啊？咁你離開咗咁多年，你又知阿馬西仲喺度定做緊乜？你都唔知啊，無厘頭喎真係。 嗯。 咁啊，馬西亦都見到、那個即係所謂嘅紅水星啊，紅水星。而家我哋成日講紅水星，講緊嗰隻紅色揸鼓啊。 係，而家佢未有呢個稱號啊，仲喺呢度。 係呢度未有呢個稱號嘅，唔係因為嗰時電視啊叫呢部機紅水星嘅。OK， 我講多次先。唉，好多人都唔係聽開我哋嘅嘅。咁啊見到嗰部紅水星企咗玻璃度，咁佢已經覺得有啲異樣嘅。阿馬西啊，紅色嘅一部機咁樣。咁但其實佢最近都唔知㗎，佢點知道佢揸紅色嘅機啫？呢、這個 係啊，無理由。我真係唔知喎，點解會紅色佢？地个袋已经出晒话阿马沙就乜嘅嘢， 冇 应该 冇啊， 系咯，因为黑色三连星都奇怪话佢呢个红色嘅机系得一条友中意咁样，佢都唔知道开头系阿马沙会用红色噶， 我唔知噶，咁总之无厘头啦，系是但啦，系咯，咁佢又仲喺度个又喺个草地度跑咗一轮，好似想追佢咁啊，追乜鬼啫？就部机嚟啊，大佬， 咁就飛鬼咗去咁啊咁啦，咁啊咁都未完嘅，咁跟住點？ 哦，唔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呢叫咩陽動啊？呢啲即係佢其實引啊，因為佢哋話佢哋咧即係雷比爾嗰度咧加埋另外我邊，即係仲有三佢話三對男隊啊定咩？跟住佢話其實佢三係佢哋嘅四倍啊嘛，係趙軍其實 係即係軍力啊， 係啊，咁佢話。就佢其實同一隊直接就打男隊戰，跟住佢又派咗馬沙佢哋有啲特別部隊，跟住就係整呢啲港口咧，就引阿雷比爾嗰度，咁等佢分開咗，咁佢再偷襲嗰個圓滿魚，係咁佢呢個就係其實係引開佢啦，咁咪跟住佢咪翻去之後，咪同阿黑色三連星佢哋即係一齊準備出發咁樣，跟住咪見到。嗰、那個阿馬沙熄曬啲限制器，係咁衝開畫面咯。之後 做嗰個完場喎。如果你講呢度 係啊，咁中間咪之前影咪影阿湯義剛咪男對戰咯，就係咁啲男係咁射下咯。你見到咁啊，講佢哋嗰啲趙軍啲男話火力唔夠聯邦嗰啲男勁，不過話因為個面積比較細，所以話回避比較高啊嘛會。 佢我唔知點解佢咁講啊。 係咯、啊，但我覺得係唔係聯邦嗰啲男細只啲喎。 嗱，啲聯邦嗰啲艦咧就係、是、直條就咁一條嘅，趙軍啲艦咧係三嚿嘢，即係好似係其實根本就係阿冒險號啊嘛，沙出冒險號反轉。 調轉。 咁你唔係中彈嘅地方仲多咩？即係如果你大家 闊咗咧個位唔 係。係啊，大家鬥正面射咁啊，我唔知佢咁講啊。係 咯，人哋本身一條嘢。 好笑啦！佢呢頭講完嗰頭俾人射中嘛，跟住阿加曼就嗨中啊中啊，嗰、那個咩迴避咩好啲咁，點解瀨曬嘢嘅咁啊？ 系啊，跟住佢仲要阿卡系咁话，系咪啊咩阿汤士康大佬只男中嘅弹系咪好咬大咁啊？ 系啊，成傻咗一样啊，翻晒田坑。 系啊，跟住之后佢老豆咪喺闹佢。 系啊，汤金啊，喂，好肉酸啊你咁啊。 系啊， 唔得啦，就系你根本呢啲角色完全同当年都唔系咁嘅大佬。 我真系唔知啊，跟住系阿基连咪坐咗喺度睇电视咁笑笑口，跟住冇嘢。 啊，是但啦。 就系咁啦，咁我觉得即系点讲咧？ 唔系啊，咁中间有好多位嘅，咁啊有阿赖巴话唔都，跟住又翻翻去酒吧，跟住阿希利亚啲人又话想嚟拉佢咁，跟住无端嗰度又上演一场啊，即系佢条女啊，即系 叫咩名？ 唔记得啦，佢个影几红名嘅，嗰时嗰影碟版咪做夏梦啊嘛，咁佢的确佢个音的确系夏梦嘅，但系我唔记得嗰时无线译做乜嘢啦，系嗰时第一次译佢唔系叫夏梦，唔记得叫咩？好似唔拉加个名字，佢自己改过，外曼咯，好似叫做嘛？ 吓、啊，唔记得咗。 唔关事嘅，其实个名佢自己作嘅，系嗰时唔记得咗。所以佢无端端有一唱歌，喺度弹琴。 个情报员嗰度走嚟同佢单声之后，跟住嗰班友嚟到，跟住佢就轰嗰班友啊嘛。 佢唔系唱一段、啊， 跟住唱歌弹琴咁样，跟住 由起奏开始唱晒成只，大佬。 系，哇！咁时间咁咯，咪影下个 门， 门牌哦，霓虹钢管喺度斩下咯。 即系一个好流嘅 MTV 啊，系成只歌由头到尾唱晒，由头到尾播。即系意思，其实平时阿林明明啊，都唔会唱咗成只歌噶嘛，佢唱一段咁，跟住就算噶啦。啊，多谢大家嚟听我咁啊。当你唱晒成只歌嗰下，其实一定必定系一个好重要嘅场戏，即系可有记起爱噶咯，要。 最终决战 啦，唱晒成只歌，喂，嗰度无端端咁你唱晒成只歌，咩意思啊？ 冇啊，咪要抌够个钟 咯。不如卖埋广告啦，中间有冇顺便卖啊？高大模型啦，喂。 喂，突然间阿赖巴醒咗，拎盒高大模型砌下先啦。 系嘛？佢转咗行，佢参加咗呢个《Gundam Builder》系嘛？ 哦，系啊，识咗嗰班友啊嘛。 识咗嗰班友，跟住外传无端端讲咗嗰段中间，摄一摄先咁啊。 系 咯。黐线嘅，即系你咁样抌松牌，你算罢啦。 唔系，同埋今集我唔知一啲人啲比例好似有啲问题，成日都话。 讲完噶啦，讲完个故仔噶啦。 吓、啊，仲有冇其他？你 我唔知道啊。唔系最尾系咯，马莎出翻咁咪抌顺友咁啊，个红水星已经改装到系可以系咯，可以熄晒所有嘅安全系统、啊，咁所以佢三倍速。咁因为你见佢净系得个充电， 系完全冇转弯喎，感觉唔到嘅。冇乜技術可言咯，即系唔识揸车嗰条友都识踩咗尽噶啦，正常。 唔系，正就系唔识揸车嘅人先会踩咗尽。 系 咯，即系呢个咧，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好失败啦。我唔知咩有人睇完话型嘅，但其实呢个咧，你系好失败嘅一个表现嚟嘅。因为咧，我呢个要讲解一下， 即係當年咧呢班咁嘅機設佬啊，或者社高達翻入咧，其實佢哋點會識咩飛機嗰啲嘢啊？當其時呢啲即係七幾年，咁佢哋都係班揸車佬嚟嘅。咁啊，大豪元波林就好中意一架車叫 RX7。 嗯， 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好似都冇咗噶啦。 哦， 即係後尾到出到 RX8 咁樣，好似都 係算係出名嘅呢部嘢 嚇。出名， 啲車 game 成日有呢部車 嘅。係，有啲人唔識啊嘛。咁啊～咁佢因為好鍾意 R7, 咁所以點解個高達叫 R78 就係咁嚟嘅 ,ok? 咁當年佢亦都係將可能好多車上面嘅嘢，即係例如嗰、那個你咪嗰個噴風嗰、那個位咪其實咪即係深口個排氣口囉。 我即係我係冷氣嗰、那個嗰、那個噴出風口啊。 咁其實佢哋都係將好多車嘅概念呢，即係無論外形同概念都係擺落去，即係例如佢駕駛係點樣駕駛，你都見佢係三個油門，即係三個腳掣嘅。咁車咪三個腳掣啦，係咪？即係呢個油門、臂力同埋有個即係踩腳力子啊！即係如果你係轉波噶， 係 咁阿寶嗰架高達揸法都得意啲，佢係左右掹咁，因為嗰個係佢用緊戰機嘅嗰、那個，佢就側邊有個嘢噶嘛。咁好啦，咁但係紅瑞星你嗰邊照嗰係點揸嘅？佢揸太喎，唔知大家知唔知意思？ 嗯， 唔係揸兩支杆嘅，係一個中間一個太揸住，但係個太就唔係圓形嘅，係好似飛機太咁嘅， 有兩支嘢對一對嗰啲。 係啦，但係扭嘅，左右扭嘅。 嗯， 系咁揸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啊？你睇翻旧高达啊 ，OK？ 嗯， 咁所以咧，其实佢依然系一个揸车嘅一个咁嘅概念去驾驶。咁所以咧，以前有个讲法咧，就系呢个讲法嚟啫，但系实质个卡罗从来冇驾驶过，点解系三倍速？以前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就系、是、偷轻嗰部机。咁因为咧呢一、這个就喺最现实里边，你点样令到架车？你如果架车冇辦法加大馬力嘅啦，咁你點去加速咧？點樣令架車可以快啲咧？咁如果大家睇過啱啱嗰集《狂野時速》，你就知啦。一開場個雲力數咧，就將嗰個前室咧拆曬啲門啊，拆曬啲殼啊，冇用啲嘢掉咗佢啊嘛。 係個負重減輕啊。 咁就係偷輕架車嘅一個概念嚟呢、這個。 嗯。 咁我可以咧就喺唔改裝架車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意思冇喺佢啲 engine 嗰啲度改啊，意思嚇。而點樣可以令架車快啲？就係、是、偷輕啊嘛。咁嗰時我講法咧就話其實馬莎係將部揸鼓咧偷輕嗰啲裝甲嘅，因為如果你啲裝甲厚，其實的確都係重好多嘅。 嗯， 嗱，因為本來一架飛機其實唔會有裝甲嘅嘛，你知飛機係一輕翻，所以一把爛嘅其實係啊。咁你話將佢加重到好似部坦克咁厚裝啊？咁你咁啊，梗係重好多啊！咁如果你拆曬呢啲嘢，當然唔係話拆到冇嘅。咁如果你個盾啊，膊头撞人啊，或者只脚反底啊，嗰啲你依然系硬嘅咪 OK 咯。咁因为你会同敌人即系撞击嘅位置，对系嗰啲啫嘛。咁佢自己都讲噶，呢集都有提嘅。佢话如果俾人打中啊，我着太空衣都系死嘅。咁所以其实佢同一个概念，如果你要吻合咧，就系话咧，佢偷轻啲装甲，其实啲装甲无论轻定即系轻定重啊，即系厚定薄啊，其实如果你打中你直击嘅话，其实佢都系死嘅，都系挡唔住。咁所以佢嗰時我講話就係用咁樣嘅方法嚟令到佢可以比其他機快。哇！咁呢個方法就吻合到呢個馬莎嘅性格，就係、是、因為佢連太空衣都唔著。 嗯。 咁所以其實佢係好放低呢一個防護呢樣嘢嘅，你睇到佢個概念上，佢就係以速度嚟，佢寧願增加速度，咁咪用速度嚟取勝。咁你既然你打都打唔中，嗱呢句對白喺古達度佢有講嘅，係幾強嘅火力，只要打唔中嘅話，幾強火力都冇用啊。佢就係靠咁樣嘅，咁所以咧，你個概念上就佢偷輕部機呢樣嘢，反而係比較吻合到，即係佢呢個心態啊。咁但係唔知點解近代咧，佢就將佢改到話，第一就部機又有 S 型啦，第一就 S 型嘅問題啦。咁呢個當然就係因為個產品啊， 一部型嗰個問題。 當你出紅色機嘅時候，如果都只不過同部沙鼓一模一樣，就轉咗隻膠色啦。咁你又覺得唔抵玩，係啦， 俾人鬧啊。 咁佢就將所有馬莎啲機，包括魔蟹都係㗎。佢都話有 S 型， 係啊！而家全部啲內構同啲嘢完全唔同 喎。呢個 S 型嘅概念咧，其實係由 Marcos 開始嘅。 嗯， 之前係冇嘅，所以你唔好同我講初代有啲冇 no。嗰時揸鼓只不過油咗紅色嘅揸鼓啫，其實冇分別嘅。咁、至於點解三倍速咧？當時一個即係呢個就係當時比較普及嘅一個諗法，就話其實佢偷輕咗部機，唔係偷輕部機你一定得㗎。係。我只要掉嗰啲嘢啫嘛， 嗯， 梗系可以嘅。即系其实我唔系一个，即系其实最易嘅改装就系偷轻部机啊。 嗯， 系啊，你加大啲马力啊，或者你点样搞啊？咁其实呢啲反而系麻烦嘅。 嗯， 系啊。咁同埋就你话熄晒所有嘅即系安全制式，咁你又咪即系高铁咯？而家变咗，即系高铁成日话佢快过日本啲铁，就系梗系啦。咁人哋中国限速设得比较，即系比较即系要唔系踩到准啊嘛。咁你踩到准，咁人哋嗰架都可以踩准嘅，人哋唔踩啫嘛，做咩啫？咁你放弃一个安全性呢样嘢，即系你咁样嚟放弃安全性，其实基本上系傻嘅。嗱，呢个唔同头先话偷起部机或者放弃装甲，唔同喎。 嗯， 吓，唔系因为咧，你净系架机推大马力，唔代表你个灵活度嘅，你搞清楚先。 哦，系正常啊。 嗱，即系你架马力好大嘅车，你就谂啦，一架法拉利或者啲，其实咧你驾驭唔到嘅话，你冲落山啫嘛，你唔止掟。掟唔到个弯，咁如果你睇下红瑞星呢部机，即系我叫翻红瑞星先，你睇下当时嘅表现系乜嘢？但系佢可以急速转翻回避你啊嘛， 嗯， 其实系咩？就系漂移咯，即系如果你用车嚟谂，就系其实佢系腾云托海啊， 系即系霸六啊， 马力大啊，即系其实系唔系介意靠马力大，而系靠你，即系当然都要做一啲改装，咁但系你改装为咩咧？就是、令到部机即系真系可以做到一啲动作。咁你睇下佢而家呢个表现系咪咧？佢一表现反而系死冲啊！ 系讲到好行咁啊，飞佬 系啦，就唔系佢嗰个回避力啊，或者呢啲嘢啦。 我咪所以上一集咪佢用我哋旧揸官冇有咯，用到 咁咪戆居咯。咁你睇下到底呢一个概念上到底系而家进化咗定系退化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即系当年如果你用车嚟去谂咧，咁嗰佢嗰个谂法系啱嘅。系，佢就偷轻部嘢嚟，去即系造成佢嘅灵活度啊。 系，咁讲佢嘅技术咯，我都系。 系，同埋佢嘅技术啊嘛。咁你话如果讲到佢系腾云驾驶，咁至佢今次佢应该唔系喺度揸到黐晒背石，跟住好大风咁啦。啲人都问啦，做咩个机舱咁大风都穿咗窿啊？ 冷气开大咗 嘅。穿咗窿都唔会噶，你地球穿咗窿就大风啫，你太空穿咗窿漏气嘅啫，只会 系 咯。冷气大都唔会咁大风噶。 唔知佢推住个风口系自己啊嘛。 系嘛？ 喺度冷型啊嘛。 唔系，其实佢冇改装过部机，佢改装咗个冷气， 加大个冷气喎。同佢 个冷气个风口加咗三倍，咁佢自己觉得自己好快， 系啊，吹到行呢度当飞紧喎， 当飞紧系啦。其实机都冇喐嘅，系嘛？ 唔知 我唔知佢咩事啊？系咪呢啲 4D 体感嚟噶？呢啲其实吓， 系。 装咗风扇系 佢飞紧啊！佢话啲风吹住自己咪当自己飞紧噶嘛？ 其实嗰装部风扇啫，嗰啲货车咧咪有部风扇嘅，有三条彩带啊，发下发下嗰啲咧。我唔知佢做咩啦，即系全部我睇完就戆居，有啲咩概念嚟啊？呢啲大佬整衰套戏啊！正话俾你听啊，即系高铁嘅概念嚟啊！佢呢个简直系就熄晒所有安全嘅嘢，咁即系我抌到信。咁你係唔識揸車人先會咁做嘅你真係識揸車你就要靠你嗰個技術去點樣掟彎㗎嘛咁佢冇佢又冇講咁我覺得佢應該係擺轉豆腐喺隔離或者擺杯水喺隔離囉 去托海㗎嘛 去托海咁囉佢咁樣打完一大輪返嚟嗰轉豆腐都冇爛㗎嘛 係 应该咁样表达系嘛？唔系搞到好大风啊，唔系睇佢踩油踩到落地板啊呢啲咁戆居嘅嘢咯。咁同埋做咩事咧？佢个引擎又傻咗啊！佢平时正常就蓝色火嘅，点解当佢劲嗰阵咧，佢会变咗红色嘅？ 推到尽快变红色低咯。 嗱大家唔知明唔明咧？其实火咧，嗱大家开煤气系蓝色，但其实咧，你弱嗰阵系红色噶。 系。 但你见啲星都系噶，佢最初 part 嗰阵咧，佢后边嗰个火系都系橙嘅，橙黄。咁啊，当佢要发射咗，佢就会砰咁，佢就会变蓝嘅。其实蓝系极劲啲先系变蓝噶。 系啊， 点解佢劲啲变红嘅？咁佢做咩？佢嗰啲火光系咩？衬翻部机啲色噶。哦，咁即系赖巴嗰部就变蓝嘅。哦，咁使唔使黑色三连星嗰三部变紫色？ 系啊，飞飞下变咗紫色啊，推 到。咁啊，汤杰哥如果有部专用机变绿色，黐线嘅，大佬你唔好。大佬，你真实系啊，大佬，真实少少啊。 高达变咗白色啊，喷啲白光嘅。 金白色啊，金色啊，喷啲金光。 系啊，金光啊，金光闪闪多美丽啊。唔系有啲金粉啊，直情好似咩 Double O，Double O， 佢咪啲粒子咪走出嚟啲粉系咁飘嘅， 系嘛？有啲闪粉，系绿色闪粉。 是但啦，系有啲磷粉咁啊，系黐线啫。即系唔系算啦，我成觉得好差啊，大佬。 是啊，我就系觉得佢点解散得咁紧要命？即系佢嗰个咁紧要嗰啲不列，即系不列颠座战或者咩等殖民星可以一路咁落嚟，其实应该。寫多啲緊張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佢好鬆散咁樣砌夠鐘咁咯，成套嘢係。 唔係，同埋中間好多位都係靠旁述講嘅啫。 係咯，我唔係話佢砌夠，即係佢其實應該有劇嚟，佢哋做戲咁決策啲嘢做，咁佢唔係喎，佢係即係旁述講曬。即係我感覺上係我自己遇魔法入面有啲旁白，因為飛得好快嘛。 唔係，咁但係其實魔法雖然佢係飛得好快，但係佢都係集中係講主角班人啊嘛。 唔係，咁佢起碼班人佢講完之後會夠響到嘅。 係啦，你都無端端講下啲人轉頭死埋，呢個講你又冇，喂，咁你介紹嗰個角色出場做乜啫？ 係， 即係佢家爺仔乸你都介紹埋波色，但係原來轉頭一槍俾人做低咗。 係，你話同盟啊，即 係同盟啊，係啊，同盟最中意咁樣嘅，無端端又介紹個人出嚟，跟住唔使半集死咗，啊，咁你介紹佢做咩？ 自己已經黃咗自己喎。 我同盟啊，仲離譜啦，即係啦，即係自己製造咗一個假局，但係轉個頭又同觀眾交代咗嘛。但其實啲敵人都未知，咁啲咩交代方法嚟嘅？一陣講，一陣先講同盟。 係啊，即係等於而家呢套。 咁呢套其實都有啲咁嘅問題咯，係啊。 係。冇啊，咁佢我覺得都係湊夠鐘咧，佢嗰個粒幾鐘，其實半個鐘搞掂咯。如果唔係搞唔到咁多廢話。是一集卡通搞掉我覺得。 即係你如果你係真真正正初代迷呢，你真係唔會鍾意㗎。 嗯。 唔係，你唔好同我講唔係啊，你都有睇，你睇返轉頭睇啫，你咪嗰時睇啊。即係你就係咪係咪我哋咁樣係嗰時由冇真實系故事由超級機人嘅時代過渡過嚟係咪，咁跟住漚咗咁長嘅時間，三個劇場版，咁你咪漏漏咗咁多年，你對嗰樣嘢認識同感情有冇我哋嗰個深度？你水過鴨背睇過啫嘛，你睇過乜嘢啫？你識乜啫？你知道馬莎係一個點樣嘅人咩？如果你覺得佢呢套戲入面嘅角色係吻合嘅話，你真係唔，你即係等於你唔識初代嘅人物嘅性格。 嗯， 嚇，係啊。我可以咁讲，即系如果你唔觉得呢套戏佢里面嘅描述系有问题，其实即系话你对一年之间认识系有限啊， 嗯， 你先会觉得冇问题，同埋你先觉得冇出入啊，因为你唔认识，所以你觉得冇出入啊，我哋觉得出入系因为我哋认识啊，我哋好清楚，唔系咁样噶， 嗯， 系， 唔知啊，如果佢讲唔系嗰个时间，反而我会接受嘅，即系好似。如果你话佢咩意识啦，马莎之反击啊，咁一路后边， 咁你嗰出系第二套嘢嚟噶嘛？ 系啊，第二套嘢，一落即系个时间唔同，咁我反而接受。你而家做翻，反而系之前咧，同我个时间差唔多，咁话完全唔同嘅。 唔系佢哋啲人物性格都唔同嘅，咁你唉，算数啦。咁当然有人话，咁呢个其实一个 reboot 版，即系其实佢唔系当年嗰套，即系一年战争嚟噶嘛。咁你因为你睇翻佢做翻高达。真係做翻高達嗰 part 都唔同啊嘛，咁 係， 咁變咗佢話其實呢度都唔係原本嘅嗰一年戰爭嗰啲， 即係另外一套嘢睇啦， 一套嘢啦，你真係同我講，即係呢個馬莎唔係嗰個馬莎啦，呢個寶唔係嗰個寶啦，係嘛？咁即係呢套唔係高達咯，講完， 嗯， 咁啊，唉，咁啊算數啦，咁我先覺得真係好失望咯，係咯。 哦，咁我唔理係點啦，總之如果我唔計話。是咪高達咧？我當佢喺度全新嘅，即係呢套咁嘅高達，我覺得都唔好睇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就要撇低曬所有嘅，我 forget it 都好，咁好唔好睇？唔好睇咯。呢、這個馬莎型唔型啊？唔型咯。喂，嗱，我舉例，佢嗰度有一段咧，佢同阿黑色三連星咪喺度串嘴嘅，即係佢哋去睇機嗰陣啊。 话升职好机会啊嘛，同佢讲啊， 系升职好机会，跟住个三连星又唔服佢，咁啊见到佢个司机串串中，咁佢就话呢个梗系上市嗰条友啦，就揸红色机，咁佢落机同佢讲嘢，咁佢喺度饮水啊，即系嗰日俾杯，即系有个冰咁俾支水，跟住佢喺度同佢讲嘢，就系佢饮完樽水，佢成樽水咩弹走啊，又喺度， 系弹咗条欧啊！ 你弹得记唔记得有一集啊？佢之前唔知边集，咁咪就去弹个人都弹咗飞咗，你记唔记得？ 哦，咪读书嗰阵时咯。 喂，大佬啊，呢度趣剧嚟噶， 佢弹死神功好劲喎！ 吓，乜做乜嘢啊，大佬？好啦，咁跟住佢同我哋讲完嘢，仲好笑。佢跟住佢又上翻机，你以为佢蒙面超人咁啦？将影佢只脚一弹噶嘛，但弹完又唔系好劲喎，飘翻上，佢飘翻上翻仲好笑，喺度脚硬硬咁咧，好似啲女仔咧喺度玩水噶嘛。 嗯， 你有冇记唔记得嗰幕啊？ 你话冇印象，我心机睇佢做乜啦嗰度。 喂，我做乜嘢啊，大佬？我度我哋做咩脚硬硬咁，仲做咩啫？喺度做咩啫？佢好得意 嚟 嘅，系咯，佢觉得好得意。喂，真系我唔明佢乜嘢啊！本来型人嚟噶嘛，呢个你搞到佢，唔系而家佢唔系型啊，佢扮型啊！你就觉得系， 咪要好挫噶嘛？ 系啊，而家佢系懒有型，佢唔系有型咯，佢系懒有型，懒有型同有型唔同噶，大佬分唔分得到啊？ 嗯。系 懒型型咪即系佢唔型咯，喺度懒型咯， 嗯， 系两回事嚟啊，唔自然流露嘅呢件事吓。咁跟住佢又唔知做咩喺个机舱嗰度，后屘又突然间有一刻佢又突然间冇咗个蒙面咁咧，影翻佢样咁咧，佢想表达乜嘢啫？ 唔系佢，哦，你话出极嗰阵 时系咯，佢想表达。 哦，佢瞓紧觉啊嘛， 佢瞓紧觉。 我感觉上我见到佢好似瞓紧觉，合埋眼去到嗰度，突然间醒咗，佢咪挞晒啲掣咁样，嘣咁冲去嘅话，唔系咩？ 我谂唔系啊， 我感觉就系佢出击跟住 恰着 咪喺度恰一恰咁住， 你觉得系咁？ 然之后我感觉就系恰紧咯，做咩？ 我完全就唔明嘅，做乜突然间要咁样影一影佢冇戴面具个样咁样？ 唔系你当佢个如果个影像个意思，咪当佢集中精神咁样准备战斗咁啊？好似 咁点解佢唔系裸漂啊？ 吓，咁唔知 点解佢就系变咗个面具，唔系全裸坐咗喺度咧？ 哦，佢争冇咗 double 啊嘛，有 double 喺度咪攞票啊要。 哦，咁样 啊， 即未完全开发出新嘅能力，咁啊净系唔见咗个头盔啫吓。 系。 完全开发就会成件衫唔见咗噶啦，系嘛？ 系就要系就要攞票啊今次。 我完全都唔知道啲咩导演手法，咩表达法，咩方法，做咩事啫？ 吓，唔知我睇嗰时咪觉得佢瞓紧咯。 瞓紧，系啊，因为佢戴住个面具，你唔知佢瞓咗啊，佢专登影一影，原来佢瞓咗， 系咯，我唔知佢紧做乜啊，原来佢话俾我哋知其实瞓紧咯， 即系啲人开会定上堂咧，画只眼喺个眼皮度一样啊， 哦，所以佢咪要戴住条裤超，佢就算开会或者做咩，其实都系瞓觉， 佢次次都系瞓咗啊，啲人仲以为佢好有集中精神坐咗喺度啊， 系啊， 原来马生嘅能力就系佢瞓着咗都可以坐喺度，唔会跌嘅， 系咯， 系啦。其实次次佢都瞓咗，你唔知啊！ 次次开会都系瞓紧啊嘛！ 咦？点解佢好似流紧口水咁样见到噶？有个波喺个鼻度咁样啊！嗰啲人唔系话瞓觉咧，个鼻会吹过花眼帽，系嘛？系咯，系咪咁？ 唔知喎，总之诶，点讲啊？冇啦，都系咁啊！我觉得 系 啊，套嘢我觉得诶。叫做啲剧情多啲嘢讲咯，比之前集数。咁但系又松散都好紧要咯， 咁系咪好啲咧？ 吓、啊，好啲嘅剧情交代好啲咯，但系睇就唔好睇咯，都系。 哦。 因为之前好似冇做过嘢咁啊，啲集数 咁啊系啊，咁啊系啊， 系啊。佢夹硬要打场咁啊，之前有啲无端端啲雷射大炮出嚟俾人虐待啊，啲咁样做，特登做啲场景出嚟咁咯。 即今集系连呢啲都悭翻啊嘛， 系啊，但系就个古仔啊讲多咗啲嘢咯，因为平时冇嘢讲咯，其实 咁同埋我见好刻意喎，开头咧赖巴咧斩低咗一架联邦军嘅机，但系竟然系 tie fighter 嚟喎，你冇印象？ 吓、 啊？哦，唔系，佢嗰啲系殖民星用嗰啲机嚟嘅，佢本身好似083都有类似呢啲咁嘅嘢，好似 系咩？好似 tie fighter 咁嘅样噶， 唔知佢两边有嚿嘢咁噶嘛？好似系嘛？ 唔系佢直情两边翼咁咯，即系好似太 低。系啊，咪两边有两嚿嘢咁咯。佢好似08好似都有呢啲，我唔记得咗，醒唔起啦。 唔系佢直中间个驾驶舱真系太低头咁样喎。 唔系，好似系咁噶，我记得08好似有。 黑武士啊，即系黑武士用嗰个太低头，唔系两块板嗰个。 唔系，我可能记错，但好似我记得08好似都殖民星好似有呢啲嘢。 系咪呢架机会出系咪咁刻意影嘅大佬？ 唔知啊。 唉，算啦，都睇完又系失望。 咪同埋啊，點解啲樣變得咁快嘅？阿賴巴明開頭個樣都唔係咁，佢瞓一瞓飲醉酒嗰陣時個樣，突然間咁快進化到好似變翻電視版啊、叉燒餅嗰啲咁嘅樣咧。 唔係佢進化翻咩話？Gundam Fighter 系啦，即系类似嗰啲样啦。佢变翻，开头都唔系咁嘅样噶。 是但 几段时间嘅， 合一合就变咗啦。 合一合系变， 立即老咗亦得啊，得咗 吓，唔知啊。你话好嗌啊嘛佢。 哦，佢一时时啊，佢同阿汤如果嗌交嗰阵咧，其实你唔系，其实可能又唔同人负责嗰个原画啦。咁啊，好矮嘅，画到好似咧 Q 版咁嘅， 唔出，即系本身正常阿汤高咁噶，即系阿汤圆高系啱啱，但系冇理由个身形比例啊，奶巴会变咗 Q 版咁 啊， 定？ 但系佢成日 I Q 博士啊，嗰、那个身形系 个头特别大啊，身特别细。 系啊，冇错。咦？点解突然间系鸟山明作画？点解系咁样身形嘅？突然间啲人？虽然嗰段咧系略为有啲搞笑成分嘅，咁但系喂唔需要变埋身形系嘛？咁你一系你再变劲啲啦，Slam Dunk咁啦，成变 Q 版啦， 系个头特别大啊！ 即系两个 Q 版人二头身喺度做啦，一系好唔好？ 系 咯，咪真系唔得啊！你咁样，佢唔系做咗崩坏，佢唔系崩坏嘅，但系即系佢嗰个 approach 好古怪咯，系咯， 嗯嗯。 咁啦，系咯，咁同埋仲有啊，配音配翻马西个系咪即系都系之前啊？即系配阿娜娜，即系咪潘惠子个女嚟噶？ 即系唔知道，我冇查到， 冇查啊！总之佢而家大个咗把声咧，直情系老啊把声， 系 啊， 嗯， 老牛声啊， 系， 好似有个阿沈配紧阿马西咁啊， 好， 咁但系阿潘惠子系咪仲系配紧娜娜咧？ 即系唔知咁就。 即系而家个娜娜系咪在潘惠子配翻在少女声嘅？ 唔知，因为我冇开声嚟睇一次都。 咁即系佢阿妈把声而家都在少女声，但个女演阿毛声啊。 系，咁唔知啊，真系 唔好唔得咯，系咯。即系佢换咗个配音员就一定噶啦。咁但系你以往就算好似林有德咁换咗第二个配，咁佢系似噶。 唔系马西原装嗰个配音好似死咗噶。 死咗啦咩？ 哦，好似死咗 啊！冇中 死 咗 啊！唔知我好似死咗啊！好似死咗噶， 哦，咁 就即系同阿同阿 布莱德一样，都一唔系死咗， 唔系死咗咩？ 唔知啊，总之嗰时就系冇都嘅，唔系死咗嘅应该， 嗯， 唔系，因为二 set 嗰阵点解冇咗，即系马西又出场，但系冇讲嘢，就因为冇咗配音员啦， 嗯， 咁佢应该唔系死咗嘅，好似系好似冇做， 唔知咁就系，我好似之前睇好似唔系死咗，呢个唔记得啊， 个个退咗役都因为死咗嘅。有人 系咪大死咗好多个啊？真嘅呢、這个， 我死咗好多系真，系，但系佢好似唔系嘅，好似唔系。 嗯嗯，咁唔知啊，查翻先知呢、這个。 唔系佢配埋哈佬噶嘛？ 嗯， 即系哈佬都系佢配噶嘛？ 嗯， 我唔知啊，系咁哈佬啊，好容易揾第二个配啫。呢啲咁嘅，即系又变咗即系机械声噶嘛？咁但系你话马西呢个声就代替唔到嘅。 嗯， 咁但系总之佢而家就一定系第二个音配啦，但系第二个音配唔奇啊，但系点解咁嘅声啊？我问紧， 系 咯，以前系好重视呢样嘢噶嘛，你搵都搵个似啊，或者咁样噶嘛，你唔会， 喂林有德咪搵翻似嘅声， 咪似咯，真系似佢扮翻嗰啲语气好嘢， 啲语气讲嘢好似噶， 好似噶，系啊系啊，咁呢啲基本啦，喺日本声优嚟讲系嘛， 系 咯，我就觉得呢方面喂好似戏一啲，系咯， 嗯， 你唔系 TVB 啊嘛，大佬。TVB 集集唔同人配都做得出啦， 系 系啊，但日本动画唔得噶咁样， 嗯， 吓唔知啦，唉、哎，我啊好唔满意啦，不过不嬲对 Origin 都麻麻地噶 吓，我唔中意啊，其实真系，唔系佢啲机 OK 嘅，某啲机啦吓， 吓边部咧？ 合某啲 部 OK 啊？ 吓，我觉得佢啲原装嗰啲有嗰啲旧渣古同渣古 OK 嘅，即系佢新谂嗰啲唔知咩嗰啲前期型嗰啲，嗰啲 剧场版唔系即系而家嗰个版本执过嚟咪 OK 咯。 哦，系，我系咯，我就系话佢而家 个模型样都还可以， 系啊，模型都靓啊，佢 H 支架前有阿卢兹咁嘅黑线嘅本身， 都系噶， 系啊，我 OK 咯呢啲，咁但系 OK， 如果你讲个玩具咯， 系，咁但系对套嘢我就唔中意 咯，我就讲套嘢啫， 系 咯，算啦，系冇办法噶啦，唉，其实呢都唔系 piss 我哋啲人嘅，系咯，都 piss 而家啲人噶嘛，系咯。咪而家啲曼德拉效应嚟噶嘛？佢哋而家对高达嘅印象同我哋对高达印象都唔同嘅。 哦，咁系， 系嘛？ 唔同。 佢哋印象中嘅玛莎系嚟自古华多罗啊，或者系统诶总帅啊嗰个时代噶嘛？我哋嘅印象真系初代噶嘛？ 咁其实我觉得系其实高达系有咁嘅情况噶，因为本身其实即系我嗰阵时我有印象，其实0083咧。排之高打嗰时候咧，即系出嗰阵时咧， 啲雜誌啊，同埋啲即係啲嘢，啲人寫咧，係彈得好緊要嘅。 0083冇啊，0083 O K 喎。 有啊，0083開頭啲集數啲人都彈嘅， 啲人彈嘅。 佢係啊，佢嗰陣時啊，我睇到佢寫係話點解啊，即係開頭啲集數啊，跟住佢話點解誒資平依個盾一吉啊穿啊，跟住彈話 咁呢啲係吹毛求疵啫。 唔係，即係嗰陣時其實係咩彈嘅？咁誒資高達嗰陣時佢哋有彈，即係話呢 咁 玩埋呢個乜嘢？ 明白啊，呢個突然間做咩啫？嚇，龍珠 打功夫啊嘛。 呢、這個明白、啊。 咁但係過咗十年之後，而家就神作過啲人叫全部呢啲。 咁而家連 turn A 都係 嚇、嗯啊，即係總之過咗段時間，即係高達自動升上神台喎，即係等於而家。 no， 個元祖係垃圾嚟嘅，而家啲人話。 唔係，即係我其餘啲而家呢啲人，即係你好似鐵咁，而家又插到一棟都冇，又咩智障咁。我 覺得啲人覺得元祖係唔好睇㗎。 我覺得鐵血嗰啲可能過咗幾年之後又話神作嘅喎，啲人。 哦，咁新嗰啲一定係。 系咯，即系你本身新嗰啲做嗰阵时，可能插到飞起，跟住过多五年十年，跟住又话点噶？系咯， 咪元祖就成日食屎噶嘛？佢哋而家觉得 吓，咁唔知啊？ 系咯，咁食屎唔好睇高达啦。点解要睇一套食屎嘅嘢？就几廿年玩咗几廿年啫。 唔知咁你新出而家呢啲咪变咗唔食啊？ 即系你好憎米奇老鼠，唔好迪士尼啦，去海洋公园啊嘛。 玩哈罗威啊！ 要要去嗰个咩话 啊？ 咩埋葬啊？ 玩 嗰个啊，记得 埋空间啊！ 埋空 埋葬空间，记得玩嗰、那个，记得玩呢、這个系啦，记得落咗个棺材行翻转头，系啦，系一阵先讲呢个啊。咁呢度有冇想再讲啊？ 冇啊，差唔多啊，呢、這个高达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不堪入目啊，唔好意思。唔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係俾佢嗰啲咁嘅畫面啊，嗰啲呃咗嘅咋。 哦，佢嗰啲電腦做啲，佢嗰啲好靚咁啲火光嗰啲啊， 啲 戰鬥 嗰啲啦，係咯。咁但係實質佢係咪真係好咧？係咯，嗰、那個故事係咪好咗咧？我覺得唔係啊。 我哋喺度笑嗰陣時話，點解其實阿馬莎去打工嗰時候用咗唔同人啲身份啊嘛？ 哦。你话玛莎点子怼冧咗嗰个叫做玛莎嘅隔篱屋啊？你话佢其实连古华多罗都系另一个人都系怼冧咗扮噶嘛？ 系咯，跟住之后我条友因为 佢 喺佢 嗰 度打工啊， 喺度洗碗嘅，原本 唔系洗碗系啊，洗碗系讲错，应该佢系响洗碗嘅，跟住所以戴咗只菊花牌手套啊。 系啦， 佢怼冧嗰阵时见到佢戴住，跟住以为佢嘅造型系咁，所以跟咗佢啦。 冇错，点解入起三袖咧？就因为要洗碗，系啦。点解加热袖，同埋戴菊花牌手套？因为佢喺嗰间酒吧咧，佢着住白色西装喺度听下基连吹水演讲嗰度咧，后边洗碗嗰个就叫古华多罗吓， 系 啊，系咪咁 啊？是啊，系我条友又同佢一样样啊！佢行街每次见到同佢一样样咯，条友都怼冧噶 系嘛？ 系啊， 黑色孤儿啊嘛， 系佢个怼冧完佢就攞咗佢个 ID 跟住扮咗佢，跟住每次都有几个身份噶嘛。 系嘛？可能佢仲怼冧咗几十个啊，不过佢冇讲嘅。 系 咯，系嘛？应该加呢啲古仔啊嘛，嗰度冇嘢讲啊。 系我唔知道，呢、這个简直系呢、這个设定简直系有史以来我最戆居咯。 系，唔系最聪明啦。 系啊，每次都要有真实一个身份怼冧佢先去扮到有。 之后你可以再作多好多外传俾佢啊！呢、這个连环杀手马莎啊， 全部一样样啊！啲死者点解咁啊？ 啊，咪黑色孤儿咯。 系。 即係其實有馬莎老豆係進行緊一啲基因實驗啊嘛， 係 即係佢嘅所謂新類型人就係原來搞緊啲咁嘅嘢嘛，所以馬莎其實都係新類型人啊嘛， 嗯， 係咯，咁呢個係吻合翻呢個小説版嘅，即係小説版入邊馬莎其實係新類型人部隊嘅隊長嚟嘅、 嗯， 即係其實就唔係好似電視咁嘅， 嗯， 係啊，即係佢哋已經係新類型人嚟嘅， 嗯， 即係我意思係副嘢嗰個， 係 即係嗰時嗰個小説，係。anyway 啦，咁啊，唉，大家睇啊吓，唉，你中意咪睇咯，我就唔中意啦 ，OK， 唉， 系， 真系 sorry 真系，唉，不堪入目啊，有啲， 嗯，就差唔多啦，呢、這个， 嗯，咪即系唔好净系睇画面啊，唔好净系睇画面啊，系，即系睇翻套嘢啊，系啊，画面咁你而家今时今日嘅 production 点，即点会唔靓啊，系嘛，唔系代表咁啊好啊， 嗯。 咁以前个画面唔靓，咁大佬梗系啦，大佬几多年前嘅嘢，咁啊唔代表人哋个古仔唔得啊嘛，即系唔好净系睇啲咁表面嘅嘢咯，即系尤其是睇 动画， 同埋佢嗰個表達手法，你要睇翻我個時間係幾時出㗎嘛。 即係你今時今日啊，就要睇翻勇者王同 Eva 嘅電視版啊，你而家睇都覺得唔得啊，啲作畫。 嗯。喺 當時其實係畫得好靚嘅。 嗱， 咁好難嘅呢樣嘢。 係，我啱啱 check 翻 Wiki 咧，係馬西嗰個 CV 啊，叫井上遙，咁係真係過咗身嘅嚇。 哇，係咩？真係死咗㗎？幾時死啊？幾時死啊？ 佢話應該係2003年嘅。 咁咪係咯，即係佢依家死，但係佢嗰時其實係退咗役。 啊。 唔係，即係佢係喺 reset 嗰陣，唔係佢唔係㗎，佢早個 reset 已經冇做㗎啦。 系朝早已经冇， 好早已经冇做噶。咁嗰时未死系咪？ 嗯嗯， 系咯， 零三年啊嘛， 即系嗰时其实系退役啊嘛。咁死系即叫近代嘅事啫， 都十几年啦。 吓、 啊，系即系以前打 嚟啊，水望嘅佢都唔会揾到佢做，佢都冇嘅， 系 系咯，你点揾翻出嚟啫？ 嗯 嗯。 咁如果揾到嗰时就直情揾翻去配啦。点解买嗰时就佢哋就系好。好堅持就係、是，如果佢唔配，就馬西唔出聲講嘢。 嗯， 係，即係呢個角色只係啞咁樣出場啊，即係會出場，但係冇對白。咁嗰時都咁堅持，咁但係而家就冇咗咯，就係講求揾配翻咪算咯。咪即係都越嚟越 TVB 㗎啦，我覺得而家就算日本咧，都越嚟越同中國人越嚟越似啊，即係冇堅持啊，即係都係喂啲嘢賣得咪得咯，係咪？我到卡通片都係 shop 賣模型嘅啫，使乜好睇啊呢啲係嘛？以前日本人是不能夠接受到這件事的，即他們作為一個製作人、 嗯、 一定是作品先行的，作品不是為產品而出的，這個就是第一代高達他們要捍衛的東西，你知不知道、 嗯、 即他們就是說那時他們超合金要求他喂要多些超合金人元素、啊、那他們就盡量大家玩的就是去扭橋而已，即盡量、啊、我給就給了你要的東西你，但我到劇裡面他是不會發生嗰、那個超合金嗰啲嘢嘅， 嗯， 即係例如大家調換啲上半身下半身啊，即係最初嗰個玩具高達係可以調轉上下半身嘅，你有冇一個作品度見過 啊？我冇 嚇，咁當然喺 game 入邊佢試過將高達換咗太空塔一個下半身係太空塔嘅，咁但係佢喺劇冇做過噶嘛， 係 即係唔 work 噶嘛呢件事喺 故事。而家反而係全部所有都換得嗰啲嘢， 嚇係啊，而家得噶嚇。而家又反而啊變翻係嗰時超合金嗰啲橋啊，咁而呢個坦姆林仲犀利，係識企喺度嘅嗰四隻腳。 係 你想唔想發生啊？想唔想發生喺個卡 路？呢個變咗係嗰陣時 SD 騎士高達嗰陣時變咗飛馬 咯。咁唔同，咁嗰個係 SD 啊嘛。咁你想唔想喺正式嘅古仔度發生？ 咁唔好啊，正式。 咁你想唔想嘅坦姆林直情有呢個強攻型咧，即係變成呢個馬哥咁？系嘛？仲使唔使戴盾斯攻擊係咪？揾隻手插落嚟啫，攬到 啊！係有主炮啊！ 哦，咁坦姆林個主炮喺前面嘅，係佢後面就冇啊。係啊，佢個側邊佢隻碟係武器嚟嘛，飛出嚟噶嘛，係咪？有鋸片啊， 個凌晨 咁啊，係咪？想唔想咁啊？你想唔想睇？算啦，大佬。咁你嗰時高達個精神就係、是、喂，去到劇場版佢就喂，而家我哋唔使再睇嗰啲即贊助商頭啦，係咪？咁同埋當時都轉咗係 Bandai 啦嘛。喂，佢成掉曬所有嗰啲超級嗰啲設定啊，即係咩核體冇曬啊，即係咁我解釋翻點解咁點解有核戰機？咁咪索性講話係逃生器咯， 係 冇得空中核體嘅，攞咗曬咁咪 cut 咗支戰機咯，係啊。 嗯、 就整个 booster 咪算咯，咁跟住去到第三就甚至连太空塔都抌埋啦，索性两部雷射大炮108、109，咁你见到当时大家系真系好意想做好个作品行先，唔系同你讲商品嘅， 嗯， 唔系商品自然会 follow， 唔使担心，套嘢得就有嘢卖，啲嘢就会卖得， 嗯， 系咩？ 我唔系，我觉得系而家个谂嗰样嘢唔同咗嘅。近時咧係多數啲玩具咧，佢套嘢冇咧，佢哋啲玩具都擺咗自己諗啲玩法，或者諗啲嘢擺落去。即係而家唔係，而家好似套嘢就啲玩具，個玩具一定要套嘢有，咁佢玩具又有，咁變咗佢套嘢要就有咩反 應？咁因為而家佢完全係同拉打一樣，套嘢只不過係個玩具嘅半小時嘅廣告啊嘛。 哦，係咯， 咁你睇以前佢哋系咪咁嘅？唔可，以前系玩具 serve 到动画嘅， 嗯， 系嘛？ 系咯，即系总之近成，反而啲玩法可能系玩具嗰个原创咁谂啲嘢出嚟玩咁 样。系咯，如果 做嘢唔使就去 嘛，做嘢唔够好玩咪自己加嘢咯。系啊，唔系咁你睇以前啊，啲超合金啊都好多无厘头玩意噶啦，呢度射得嗰度射得，咁冇啊，个卡都冇咁样噶。 哦，系咯，系啊，近时啲玩法喺只玩具度摆出嚟，套嘢冇噶嘛。 喂，你以前只 V 型电视盒啊，个头啊成个射咗出嚟嘅，你知唔知？ 嗯， 咪因为 V 型其实佢个头系优机，而唔系个背脊个背包嘛。咁当然佢结合嗰阵的确系咁样结合，但系你会唔会见佢所射个头出即系飞弹咁？ 我冇嘅， 唔会啊嘛。咁但系佢一个超合金系咁嘅，咁同埋佢只手都射咗出嚟嘅。咁你有冇见过只手射咗出嚟？有冇铁甲飞拳嘅？冇噶嘛。咁你唔使要完全配合噶。因为飞拳呢样嘢咧，几乎所有嘅超合金都有嘅， 近时系啊，全部 系，即系几乎一定要有嘅。咁其实佢无论嗰个卡通入边佢有冇飞拳，佢都照整嘅。 嗯， 系连大只人都有嘅，你记唔记得？ 系， 大只人边有飞拳啫？个剧里边冇飞拳，系咯， 冇， 系咯，系咯。咁其实以前就冇话要，即系系咪一定要跟住到卡通咁样玩？佢冇嘅，有时候会加啲机密类嘅，系会。 嗯， 系咁，但系而家唔会嘅，而家佢调翻转，就将个玩具嘅机密咧加落个剧情度，唔系你唔理你点样都要整落去咁，哇，咁啊唔烂都唔得啦，系嘛？ 系唔知啊，我只嘢完全唔衬，有一招都要摆喺个招上套嘢度出啊。 系啊，咁呢个咪就系佢哋以前即系最制作高达嗰时，即系初代就系话呢个就系赞助商嘅掣肘啊嘛，佢哋其实以呢个作为敌对嘅一个势力噶嘛，咁而家唔系嘅，而家系，我因为冇办法啦，而家你成日 band 低啊，广告嚟嘅， 系， 所以咪整下整下咪， 佢变咗广告制作人要跟翻嗰只产品嚟做啊， 冇错，咁就而家整下整下，索性咪整套乜鬼嘢，咩 Trilite 啊 ，Access Trilite 啊，都唔使有套嘢啦，求其有啲影像出下，咁你咪又出只护模型咪算数咯， 哦系，而家系咁啊， 系咁咯，咁 我叫费塔嗰啲出完都系即刻有模型喺。又是限定版咁得，你版就買啦，中意就。 啊，咁算數啦。我而家理解就覺得唔睇都廿八啊，可以去到個程度。 嗯 嗯，就係咁啦。不過你有喎，實睇下嘅，係咯，係。 嗯 嗯，係唔睇都得咁咯。 嗯， 我係咁冇乜特別對抗性嘅。 好啦，咁啊插完啦，咁啊有冇新啲有冇嘢想補？冇 啊，呢套冇乜。 O K， 好。好啦，咁就讲完咗一套嘢啦 ,ok, 咁就冇。嗰、那个未来战士呢就我又睇咗嗰个不打算要 miss 咗嗰个叫 3D 版嘅 T2 啦 ,ok? 咁、 嗯、 呢个版本我真係唔知道如果大家取出返碟睇到底仲睇唔睇返呢个效果啦。咁但係就我就觉得好犀利嘅，因为佢係后期做啦，好明显係 ,ok? 咁同埋呢佢其实套嘢就冇用返嗰啲咩大得得 cut, 佢直情係正常。最普通的版本，所以咧其實嗰啲咩特技啊，咩位置都係 raw 嘅，都係當時咁原始嘅啫。 係， 咁你就唔好要求佢話啲特技有咩改進，冇嘅，都係咁，即係你諗下嗰時《Dragon Dawson》，你而家睇就覺得唔得噶啦，嗰個特技講真 係唔會好似《星球大戰》咁樣 全身做嘅。我翻嚟讚賞呢樣嘢嘅，因為呢個係的確係當時嗰個咁樣個感覺嚟嘅。套嘢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咁佢個 3D 造成，哇個 3D 做得非常之好， 嗯， 咁你所有嘅傾斜嘅嘢咧，即係例如啲牆啊，咁原來你發覺套戲咧，佢本身就係經常有斜嘅牆嘅，原來套戲本身，咁、嗯、你就會見到嗰啲牆咧係真係由遠向裏邊伸過嚟喎。嗱，如果大家睇平時啲假 3D 咧，唔會有呢個效果嘅， 平時咪聖誕卡效果， 聖誕卡啊，就係一層一層嘅。 系啊，凸起咗就算咯。 系啊，你会见到有啲前景咧就好近你，跟住有啲远啲啊，远啲系一层一层噶嘛。你唔系见样嘢渐变噶，唔系慢慢向你伸。 冇一个空间感噶，其实系见到一个凸起同唔凸起嘅感觉嘅。 冇错啦，即系就算有样嘢向你掟过嚟或者开一窗口，其实嗰样嘢系喺你面前，突然间就喺你面前，你唔会见到样嘢，即系例如架车向你冲埋，你唔会见到架车真喺个空间度向你驶近啊，唔会发生嘅呢样嘢系假嘅 3D， 假 3D 做唔到嘅。咁但係佢做到嘅，因為你都知佢有幾多嗰啲車啊追逐啦，咁甚至乎後尾黑鬼咪有個細路仔咁樣玩嘅四驅車咁樣最初， 个死鬼声向住画面前进，你都觉得个死鬼声系向住你即系埋嚟噶。 哦， 嗯，系慢慢接近你噶，系啊，好犀利。咁你就算 Terminator 攞支枪咁向前指，咁佢唔系只要正一正，佢系斜斜地，你都觉得佢系真系由远到近嘅，系 突 出嚟嘅，系突出嚟意思系直情系有个 距离感啊，斜啊嘛， 突出嚟嘅，唔系话前一个影后一个影嗰种嚟嘅，系啊。咁所以原来呢一个版本都几值得睇翻嘅。咁当然啦，你今时今日喺即系再睇翻咧，咁佢嘅节奏嗰样嘢真系追唔上而家啲戏噶啦，始终都吓。虽然其实当年系一个好经典嘅嘢，咁冇办法嘅，你始终年代久远系嘛。咁同埋你而家睇翻佢嘅即系嗰啲化妆嗰样嘢，咁冇得讲啦。咁当时即系 FX 系嘛，都系黐上去咁样， 冇 CG 执啊嘛，你都系啲。 好少，佢成套佢嘅 CG 咪就攞去做咗呢个 T-1000 变形咯。 哦，系，我就大概意思话佢一样嗰啲好做道具咁样中枪 嘅。佢就算 T-1000 你将佢成个劏开两橛，其实都系模型嚟嘅。 哦，系啊，佢有阵时会变咗好似泥胶咁噶。 系啊，冇错啦，佢净系变形嗰啲位系做 CG， 唯一有 CG 系呢啲地方。 嗯。 咁但系个存在感就反而强啦。 嗯。 因为佢少 CG。咁 CG 嗰部分係唔得㗎啦，追唔上今日㗎啦，但因為少啊，所以影響又唔係咁大嘅。咁、 嗯 啊、但係當然今時今日你見到佢個 T-1000 喺度掹住架車嗰陣呢，其實都係個膠公仔嚟嘅，你都睇到。 佢喺度架車拖佢嗰陣時，無端嗰個公仔嗰只腳喺度軟曬咁樣㗎嘛。 但係當年你唔會介意，因為一定係公仔啦，我冇可能俾個真人俾你咁多㗎。係 啊， 如果我實拍係咪？我電腦 key 就話你點整都得啫，你真人我點可能俾個人俾你咁樣？咁样拍啊，咁其实佢哋抢嗰啲货车都系啦，佢成个司机称咗掹佢落嚟，嗰系公仔嚟嘅啫，即系如果你睇得到嘅，咁但系你当时系唔会介意嘅，因为你知道做戏一定，我唔通抌人落原油啊真人， 系唔会啊， 唔会噶嘛，咁你呢啲 怼冧条友真系怼冧条友嘅， 系咯，咁啊做戏你真系做戏，但而家唔系啊嘛，而家你要追求嗰种好，哇你要做埋俾我，咁而家样咩都系试啊咁。咁但係雖然係咁，但係呢套戲裏面嘅鏡頭啊，鏡頭運用嗰樣嘢，佢依然係好犀利嘅。你睇依然會學到嘢嘅，即係佢嗰個對個情節個交代咧，佢係每一個鏡頭係緊扣而係 make sense。咁同埋雖然裏面你一睇翻，雖然好多都係啲配角，但係啲配角其實都做得好好嘅， 嗯， 唔係好似而家啲戲咁嘅， 嗯， 係啊，同埋佢哋好似有啲好多小動作啊、小動靜嘅都做得好仔細嘅，唔係就係交代劇情咯，係啊。系啊，佢一环扣一环咁成个故事一路去好顺嘅，咁呢个的确系好高手嘅套戏啦。但系如果你讲节奏上佢系慢咗嘅，比起今日嘅电影， 嗯， 一定噶啦，系啦。咁但系个演出啊嗰样嘢咧，系而家啲戏系及唔上咯，调翻转， 嗯， 系啊。咁但系 Mini 当然系睇翻佢个新做嘅叫做后期 3D 啦，但系原后期 3D 都可以做成咁嘅咯。咁点解而家啲其他戏唔系咁噶？ 嗯，我覺得咁耐 CD， 我就係覺得嗰時阿凡達真係有個斜嗰、那個， 唔係啊，佢呢套就係做翻有少少似係咁啊， 係啊，即係阿凡達。 咁我就問點解其他嗰啲戲你用 3D 啱我入場嗰啲戲唔係咁咯？我就問緊， 唔知我講個製作個時間啊，佢擺嗰個不值咯，係咯。 咁如果係咁，你冇誠意就唔好搞 3D 咯。我成日就 唔係佢對允許嘅嘢。 第一想講呢樣嘢啦。OK， 好啦，咁啊講完嗰個 3D 版啦。咁如果大家仲有機會睇到啊，因為其實應該難嘅啦。咁但係我諗佢真係會出翻碟嘅。 我正常會啦。 係啦係啦。 我揸住你屋企睇一次睇點啊。 即係大家真係值得睇嘅呢一個，就唔係一層層嗰只正體卡嘅。咁啊同大家講先。好啦，咁呢個都已經係都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咁啊算啦。咁再講落去就係咧。嚟緊嘅 Terminator 嘅下一套戲啊， 嗯， 即係佢哋暫時叫做 T6 啦， 係即係第六集啦。 咁啊，詹士金馬倫就自爆就話咧，佢話佢有 idea， 其實呢個 idea 我哋一早講咗啊，就係、是、上次做Genesis 嗰啲，我哋其實我唔知有冇節目講過咧，但係我哋傾偈肯定有傾過。 嗯， 記唔記得啊？我都記唔記得我哋有冇節目講過？我哋嗰時就係話，如果你要揾翻一個咁老嘅阿諾舒華辛尼加嚟再演 Terminator， 你繼續做 Terminator 就唔好睇嘅。我先唔好講你合唔合理 Terminator 會老化呢樣嘢先，唔好睇啊嘛。因為白 Terminator 唔好睇，咁我哋就話不如佢做真人啦。咁你咪吹話其實 Terminator 其實係基於一個真人嘅 model 去做嘅，係有阿諾舒華辛尼加呢個人嘅，咁都得㗎。 咁好似電視版嗰度有真人嗰個女仔咁樣做翻個 Terminator， 有原型係真人啊嘛， 係 係咯，咁 啊、詹士金馬倫今次講係應該呢個方向啊。咁其實嗰時 TV 嗰陣時其實有段片㗎喎。 哦，即係 TV 係啦，嗰時其實cut 咗嘅，其實拍咗但係冇喺正式嗰個戲度播，咁你啲 deleted scenes 就會見到阿蘇文西加就竟然咧係會飾演咗另一個，即係大家可能冇聽過呢個角色嘅，叫咩名咧 ？William Candy 好似 啊 ，William Candy 啊，咁啊海人嚟嘅咧。 呢、這個是一個是不是軍佬嚟？佢都係 都係軍佬，沙川 Candy 啊，咁啊做乜嘅咧？ 嚇，咁佢係段片啊，影佢喺度做啲測試，跟住就跟住拎咗個模型公仔咁同佢一樣樣，跟住佢又話會做個同佢一樣樣嘅機械人咁啊，跟住就個樣啊懶嚴肅咁對住個鏡頭，好似笑片咁啊，我覺得。 即係佢本來係傻佬咁嘅，突然間變咗好嚴肅咯。 係咯，咁但係把聲又唔係阿諾斯華把聲嚟嘅喎。 哇、哦，系啊，好仲衰啊，把声仲衰喎，佢都唔知佢讲乜嘅，含住个揽物咁嘅。 咁样。 系啦、啊，啲口音好怪啦、 啊。系再怪啲，系啦、啊，咁连嗰个军官都话，哇，佢咁样嘅讲嘢，咁跟住隔篱竟然有个戴住黑超嘅 agent 就话咧，哦唔怕，我哋会搞掂。嗰把声就系阿洛舒华真系噶，咁即系话原来佢系将呢一个人把声，甚至可能唔系个声啦，系佢个性格啊，因为佢都系大阔超啊咁嘅，系就整落个 T 八八，咁但系其实啊。阿洛舒华就系用咗啊呢个 William Candy 咁嘅，即系啲咁嘅身体咁样啦，你当 系。咁但系其实 T88 话做呢个样，其实系嗰个 101 嗰个型号真系。 哦，冇错，即系佢嗰时讲过嘅，其实 Model 101咧就系阿洛舒华真系加嘛 ，Model 102啊系第条友嚟嘅咁咯，系咯， 系啦。 咁如果大家睇过呢、這个第一集嘅未来战士，你就有见过咧，佢未来嗰阵系有第二啲 Terminator， 第二啲人样嘅。啊，但系都系大只佬嚟嘅，通常都唔知点解啊。 吓，唔知系咁大隻 啊！系啦，通常都大隻嘅，咁系咪认大隻佬先得咧？认得佢个样 大隻嗰个就唔系啊，就系我哋嗰啲，就系卧底嚟嗰啲 系。系咯，因为佢哋嗰啲人类个都卧到冇饭食噶嘛吓。 系咯，住咗地窿啊，个都 系咯，个都系啊 Carolis 咁咪瘦猛猛啊，咁有啲咁嘅大隻佬一定系 Terminator 啦，好易认啫。 系啊，边度食得咁好啊？ 冇错，饭都冇得食咁大食，仲唔系 Terminator 啊？肥鬼啊嘛！ 系咯，一大只嗰个蛇嗰个， 系咯，冇错啊，其实几难分啫啊， 系咯，咁但系其实好似嗰时我哋话，其实根本冇可能发生嘅，应该呢、這个第三集呢、這个 系点 嘅剧情，应该因为嗰时第一集嗰时啊，佢唔系提过话开头佢仲话即系比较旧款嗰啲，全部唔系啲胶或者啲样唔即系唔系真人肉嘅啲 Terminator， 佢话好型啊嘛，佢哋话 第四集讲个情况多啲 吓、啊，即系类似，其实第一集都提过下，即系总言之，佢话开头啲旧款唔系真系人肉嚟嘛，系咯， 系 啦，咁佢话而家新型好，跟住先系话 分到啊。咁 T V 基本上成个古仔都乱写嘅，你觉得佢会跟？ 系咯，佢嗰个时间仲系做紧 T One 嗰啲咩塔车机械人，系咯，咁你点样演绎呢啲嘢？ 拍紧 T 八八啫，就乱噏， 系咯， 系咯，咪所以佢咪 cut 咗。 系咯，应该系咯。咁你到第四集嗰阵时，先啱啱整到啫嘛。 系，冇错。 即系阿蝙蝠侠嗰集。 哦，Christian Bale 嘅同阿凡达阿 Sam 咩，我唔记得咗。 不过 anyway 啦，都系改变咗个历史系咯。 哦，佢推迟咗定咩嘛？ 我哋估啊，今集唔通啊，阿洛苏人西加系即系第一就。send 咗佢翻嚟就打 T 八八啦，咁但系咦佢个身份系边个咧？会唔会喺佢呢个平行世界，即系都系 reboot 噶啦？会唔会佢就系 Carol Reese 咧？ 系呢、這个反而系佢系老豆啊，做咗， 即系佢同呢个萝莉版嘅呢、這个新嘅 Sarah Connor 就生咗个仔，就系装出嚟，但系装出嚟都系阿苏人西加嚟嘅老大个， 都系佢自己做翻啦， 系咪 啊？ 会变咗咁啊？ 跟打一个又系阿洛苏人西加， 系啦，冇错啦，原来就系咁啦。就點解要做阿蘇人西加嘅樣咧？就係、是、原來係咁解啊！咁啱曬啦，因為今次揾嚟係死侍嘅導演嘛，咁咪夠曬搞笑啦！ 嚇、啊，係啊，呢個驚就係因為本身啊，詹姆斯金馬倫次次唔係佢直接搞嘅，都有啲危啊！佢又套套戲都話好睇啊，仲要 我係啦，佢嗰啲做身套雕灑，哇！嗰時嗰套咁嘅。潛水嗰套真係救命啊！大佬， 唔好話潛水，佢之後套本身話有份參與或者咩都好，全部都死曬。 喂，佢上次 Genesis 佢都話讚話好啊。 哦，係，佢話咩以呢個角度咁啊，好正啊。 算啦，所以 所以佢呢套，不過感性呢套咁，最少佢真係自己有 involve 去度下個古仔啊，或者都好過之前嗰啲嘅，係咯。 咁佢有份參與， 都冇咁碌得咁犀利。最少就算你話今次係玩真人阿諾舒華西利加對決機械人阿諾舒華西利加，咁你咪都未玩過啫。 係。 之前係機械人對機械人就有啫。 學打咗咁多打啦，已經 係咯，咪即都係 T 八八打翻 T 八八都有，但係你話係哦，如果係人嚟㗎，咁又未睇過嘅，的確 嗯， 即係我哋未真係喺電影度見過有人嘅阿諾舒華西利加嘛，即係喺呢個 Terminator 嘅故事。 哦，咁你變翻其實打嗰時會似翻第一集，可能緊張啲咯。 咁到底阿 T 呢個阿 Skynet 係翻去古代嚇揾阿 Conan 嘅 DNA 整出嚟啊，定係佢去咗揾呢個平另一個世界就係、是、打低 Predator 嘅阿諾舒華西利加定？是誰呢？ Commando 啊，你 說還是去了另一個未來，去了這個什麼話什麼 Runner 是吧，叫做那裡那 裡 有同埋講未來玩電視節目要 是 我忘記了什麼 Runner 的，忘記了是不是要他找些不同世界阿諾舒華西利加的 DNA 整的， 還是找了龍兄鼠弟的 都得啊，去曬穿梭曬咁多個，係超拉曬。 佢大咗肚嗰個係嘛？ 唔係，其實係佢自己生咗出嚟啊！佢大肚啊，都得啊。 定好舊嗰套咩？有套講做俄佬嗰套啊？ 我嗰、那個係蘇聯特工嘅空槍特警， 係咯，係揾翻曬近視嗰啲啊，全部係 啊。都集合咗佢哋啲唔同嘅 DNA 整出嚟咁出嚟，即系 Sky 咧，原來好中意睇戲嘅，原來 係啊，佢臨尾期嗰啲型號全部係軍編晚上嘅成員啊， 係呢個 model 10018号就係呢個史泰龍， 係啊， 係啦，所以 One O One 就係阿舒華西嚟噶，咁 One O Two 一定係啊邊個咧？ 嚇，呢個 Jason 或者 唔係 Bruce Willis 一定係同隊噶嘛，係咯，咁啊。跟住嗰個先係阿光頭西神，一路數係李連杰噶嘛， 龍格爾嗰啲啊，Wesley 嗰啲潮仔嚟， 冇錯。喂，仲要唔係阿巴嚟喎，龍格爾係翻嗰時阿蘇聯佬啊 ，He Man 咁 fit 噶喎。 係啊，我嗰時啲樣啊。 李連杰唔係而家咁瀨咗嘢喎，以前好好打嗰陣啊，係啊。 係啊，嗰時仲喺黃飛鴻嗰時啊。 係啦，冇錯。哇，呢班 Terminator 好睇啊，呢班係啦。 阿李連杰咯，入咗啲。功夫嗰啲程式又識打啊，係啊， 犀利，係咯，要揾啊！啲咁有冇埋其他啲噶？喂，好多人噶， 我係咪拉丁情人成扎啲啊？識揸劍喎，變咗 係咯，係咪會唔會要係咁啊？嘛，下一套 Terminator 就係講呢樣嘢啊嘛， 係成排佢打啲都係 唔係？我發覺咧，我哋諗完啲嘢咧，阿詹士金馬倫都收到咁喎， 咁咩啊？ 咁、啊、我哋之前都我哋讲先嘅啫，话呢个真人阿舒华西利加， 唔知有冇响，系啊，真系唔知有冇佢响节目讲，但系嗰时有倾过嘅。 我哋自己有讲过啦，系咁啦，系啦，咁迟啲，咦，话好巧啊，呢个咁啊，咪下次就军天猛将做翻啊， 唔知啊，系打军天猛将啊， 系啦，咪嗰边咁好人咁咪要揾翻 Random 嚟先得啦， 系，唔系你有 Random 啊？ 仲有边个啊？ 唔知喎，但系 Jason 嗰时唔系敌对嗰啲， 系咩？ 系嘛？ 敌对 系咪先？哦，唔系，记错咗。另外 哦，你嗰套系同嘢时速嚟 嘅， 时速 嘅捞乱晒， 系嘛？咁要整埋阿边个云迪素同阿 Rock 啊嘅版本啊？ 咁咩啊？ 系过埋嚟啊？ 唔系嗰啲做 Terminator 啊？ 嗰个又有通啲渣， 有通啲渣添，系啦，太中意睇戏啦，原来 Skynet 啊，即系佢个 AI 原来点样培育出嚟，一初都系睇戏嘅。 唔知系咁啊，所以佢如果你喺 TV 嗰度，其实系网上高自己走出去嘅，好似话自我意识走出去个程式嚟嘅，好似话 TV 我唔记得咗系点嚟， 唔知佢话嗰个咩程式咪自己有 意识啊嘛，乱噏嘅呢个， 可以病毒咁样起出嚟，所以冇实体啊嘛， 可以洗咗佢啊，你可以洗啊， 当然 冇发生， 系 乜同埋就好似佢话呢个 T 6都系当 reboot 嘅，其实都唔系基于之前啲嘢嘅， 系同埋 TV 又最好笑就系。哦 ，TX 哦，佢啲病毒可以输入其他机械控制佢，哦，架车都冇动力可以攞盘牌可以控制到，个油盘哦佢自己会踩油噶，咩车嚟噶？ 唔系佢输入个高达模型真系喐得啊嘛，咁佢嗰啲咪飙飞塔嗰啲， 咁佢而家唔系入啲病毒控制架车，佢应该射啲粒子出嚟 嗰啲，唔系佢以 为病到咧，其实嗰啲系米洛夫斯基粒子嚟嘅。 系咯，佢射啲粒子落架车度，就系永 系。啊，是但啦， 系咯，搞笑。 就咁啦，系啦，咁啊，咁啊，睇下点啦，唉，咁你做我都睇嘅，嗰个真系希望今次好啲啦，系咯。 哦，咁唔重复可能好啲啩？ 嗯， 起码唔重复啊，第二件事。 啊，即系唔好咁胶啊，啲古仔啊。 嗯， 系 系， 即系旧嗰套嗰两，即系一二集真系好好睇啊。 冇啊，你之后嗰啲全部嗱，第三集再做一次。跟住四五集其實係咁拎啲角色出嚟喺邊打佢哋咯，我覺得 係。係啊，你大佬嗰度真係實成年 John Connor 都變埋壞人，乜你咩事啊，大佬？ 最大隻人打 John Connor 啫咩？ 唉，真係大整蠱啊，真係。係啊，睇下點啦。唉，我哋都驚啊，聽到都係仲嚟喎。雖然今次話翻翻啊招式咁啊，唔係如果佢自己親自操刀咧，我係有啲信心。唔係咧，都係唉，我都係咁啦，覺得。 嗯， 即系死侍导演又点啊？ 系都扎扎地啊！呢啲 B S 片 都唔敢讲，唔系我唔系话佢唔得啊，但系佢识唔识拍 Tomb Raider？ 我唔敢讲啊， 系咯呢啲惊笑啊，真系。 系你始终阿詹士金麦伦本身先系即系未来战士嘅亲生老豆嚟噶嘛，佢系成个桥就系佢自己度出嚟噶嘛，咁有边个可以即系、就是、有佢谂得咁好啊？喺呢一个世界观系咯。咁同埋佢係即係唔得佢自己唔會做嘅一個導演嚟嘅。 嗯。 咁即係話如果佢自己都唔親自操刀呢，咁即係可能佢都唔係覺得好即係有啲咩好好嘅嘢可以做嘅都。 係我驚係 教我驚都係咁嘅。係。咁睇下點啦，係啦。港樓嗰樣嘢喎，係啦。就係而家成龍呀嚟緊都咪有一套科幻片啦，即係打個女嘅即係 Cyborg 咁嗰度啊，叫咩話 我正你咩筆呀定咩笔啊？我 唔记得。唔知咩 breeding 咩咩咩唔记得咩咩机械咩血咁又唔记得叫做乜鬼。 啊！ 即系总之嗰套啦吓，咁、啊、其实都系玩科幻嘅，系啦， 系唔知佢换咗心脏定咩喎？好似见到 唔知系阿成龙定系讲个女人啊？即系总之佢有改造人嘅呢、這个技术嘅，系啦，咁啊咁啦吓，咁啊唔系个重点啊，想讲话即系其实成龙都有求变嘅，唔系就系净系食老本不断咁。即係打啊咩樣，即係做翻嗰啲嘢，咁即係佢都有轉玩，即係原來科幻呢樣嘢。咁其實佢都自己好似投資一套，即係啱啱大陸叫做，其實本來就上年咁，佢好似大陸而家先做啦，即係早幾個月咁嘅叫做乜鬼咧？嗰套我又唔記得咗個名咁，即係楊冪救楊冪殺楊冪嗰套啊。 係 我又唔記得咗個名啦，係冇對住先。咁其實都係科幻片嚟嘅。 係。 咁佢仲揾咗係一個韓國導演去拍嘅， 嗯， 係啊，咁即係原來佢哋都反而會投資科幻咯， 唔係咁可以。 楊冪嗰套應該係叫《逆時營救》啊， 係好似係啊，好似係啊， 成龍 自己嗰套就叫《追 孩之血》，係。 哦，即係嚟緊嗰度打女機人嗰度 ，OK， 嚇，嗯，係，我覺得係佢哋起碼響。即係可以用到，即係俾佢用嘅題材片都會搞咯，我覺得。 係啊，咁我覺得都係，其實都 OK 嘅。咁如果你個市場唔係對香港人咧，對內地觀，其實內地觀眾受科幻點會唔受啊？ 但其實內地觀眾係 好中意㗎。係， 其實佢哋係食都講，你咩佢都受嘅。 咪同埋你拍得似荷里活 film 咪 OK 咯。佢唔係講喺中國發生㗎，咁你睇佢嗰度成龍嗰度，佢都退去曬外國啊，又喺個雪梨歌劇院度 打啲鬼佬鬼炮， 鬼佬係啊係啊係啊，係咯係啊，即係佢好國際事件嘅成件事，咁咪 OK 咯，即係你冇咗嗰陣即係嗰陣糯味啊， 嗯， 咁你根本就當睇荷里活片啫嘛，咁 唔係其實本身成龍好早嗰時都係呢啲㗎， 我但係佢唔係科幻啊嘛， 係， 我諗成龍之前最科幻嗰度都已經係踢屎圖啦，即係有件。嗰件特殊图都着咗识打功夫，咁咪诶，咁呢啲系讲啫，咁佢实质系佢打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呢度就唔系啦，你见到佢拍嗰出嚟咧，喂唔系，我睇个画头，虽然呢度唔系西片，但系都好西片 feel 喎、啊。 嗯， 咁冇啊，咁你香港见亲佢个样已经都未睇到 嘅。咁、我唔理啦，我不嬲都觉得我唔讲呢啲嘢嘅。你 系啊，一向都冇理啦。我一向都冇呢啲嘢，我条友我就算私底下点你 系 啊点样，我唔关我事啊。 系佢私底下争我钱另计。 系咯，你同佢有私人仇恨就话啫，你本身咁唔识咁冇啊，唔识佢啊，做咩？ 系咯， 我就知道你成龙啫嘛，算啦， 我理得佢啫，咁佢好唔好睇啫嘛，系咪？我入场睇睇戏啫，我理得佢，我觉得佢好孝顺定唔孝顺，定佢系好人定坏人，佢咸湿定唔咸湿啫， 系咯。 或者佢系企边边咧？佢咩政治水向关我咩事？ 嗯， 其实关我咩事？即系当你 as 观众嘅时候啊，关你咩事？ 系啦， 系咯。咁 anyway 啦，咁我觉得即系有人向科幻嗰边发展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华人。 嗯。 咁希望多啲人都即系睇到呢样嘢，向科幻发展啦，系咯。咁我谂呢套会唔会都好过啊？古天乐嗰套噶， 唔知喎。佢见到古天乐就话好，冇办法啦。 吓、 啊？见到古天乐就话好，冇办法啦。 系咩？ 系啊。 又系古天乐，又系啊，系咯、啊。 林 青云好咩？咁样好？ 吓、啊，唔知啊。 系咯、啊。唔闷咩？系咯、 啊，唔知、啊、见到就得啦，唔知啊。 咁唔知啊，我啊唔系觉得好好、啊、啦，系咯、啊。 嗯。 嗯 咁睇下啦，系啦，即系都希望多啲唔同嘅人都有科幻嗰边啦。不过而家睇到就系唔系喺香港咯，即系通常你啲都系打即系台湾啊、中国啊市场啦。咁当然亦都会卖埋埠嘅，一定系咯。咁似乎香港就真系搞唔到啦，系咯，好可惜就系。